包括卫生大臣夏国贤将会接受测试。英国至今有超过380宗确诊病例，6人死亡。受疫情影响，原定本港时间明日凌晨举行的英超曼城对阿仙奴赛事要延期举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同时一度云带为沿岸地区带来有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现在的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63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250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1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21点，升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蚊，跌1蚊；阿里巴巴198.7，系跌6毫；中国平安84.25，跌7毫。友邦保險72.55，係升7毫；匯豐控股48.95，升5仙；中國海洋石油8.82，跌2.3；建設銀行6.36，跌5仙；中國移動58蚊，跌1.5；美團點評99.1，升3.5。外幣對港元買價：美元7.769，英磅10.031。瑞士法郎8.301，澳元5.056，加元5.664，新西兰元4.887，欧元8.8022，每百日元对港元7.4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45。日经平均指数报19,583点，跌283点。港金现价报15,365蚊，跌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8.06美元，卖出1,658.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出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咧，第3-4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柳街噶。七行道北去尖沙咀近住温思劳街3-4线有意外啦，咁车龙排到去新柳街。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近住宝达村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秀茂坪道去蓝田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龙尾在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一段挤塞，车龙在考明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屯门、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柴湾同埋香港仔海旁道兴伟中心行人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在家里面，我们怎样去帮小朋友呢？ 香港儿科学院初生婴儿急救课程， 香港区讲师洪之云医生。 好多初生婴儿出世之后就喺屋企照顾咧，咁其实妈妈咧同埋屋企人咧最紧要照顾下自己嗰个手部卫生，特别系提一提咧，好多妈妈其实可能因为新年啦，其实都扮靓靓啦，咁就有啲戒指啊、水晶甲啊呢一啲嘅情况，可能尽量要避免，因为指甲要短啦，可以容易清洁啦，咁令到佢里边唔可以藏污糟啦，跟住手嗰度咧就系、是、希望洗到手腕啦。咁就最好呢就唔好戴嗰个手镯啊，任何啲手链啊嗰啲啦。咁另外呢提一提嗰啲衣服呢，咁妈妈自己可以考虑下着三分袖，所以你洗手啊洗得干净啲先再照顾 BB 啦。出街就一定要戴口罩，然后返屋企洗完面洗完手，然后除了口罩之后呢再跟住清洁完先再照顾 BB 会最好囉。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六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 早晨，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早晨咩啊？早晨阿 B， 阿 B 喺度，早 嘢啊？ 早晨啊！ 唉，我嘅魅力都系太低啦。 我哋都 新 小 B 讲早晨，讲句啦，快啲啦，讲早晨啦。 呢个系小 B 定系小小 B 啊？ 系咪先？早晨， 使咩信唔信？ 你同早系啊？呢啲先得噶。我啱啱都系想出绝招，嗱，同草哥哥斗大声啊，咁样嘅谂住出呢一招。 有魅力，只能够去到呢一步嘅啫，真系。系啊，冇错，早晨啊，今日唔使怪怪鼠鼠啦，因为佢两个一早醒晒啦，真系太好啦。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田，早晨啊，早晨啊，你全家嘅所有嘅朋友啊，吓，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早晨啊，各位听众。 系，你知唔知头先我谂住就话喂，阿 B， 一间不如咧又再同桂花田姨打个招呼啊，咁样又同阿祖哥哥斗下大声。啊，结果咧，我发个僆仔真系咁嘅，你越逼佢做一样嘢咧，佢系唔会做嘅。 系啊，我头先 系啊，你傻地啊，佢可能自己走埋嚟喺度凑热闹，你逼佢咧，佢就话唔讲唔讲，但系咁样静咗喺度。 嗯，证明咧好明显啦，作为一家之主嘅曾志豪，你真系负责咧系出去搵钱嘅啫，但喺其他方面咧，你完全话唔到事嘅，连最细嗰个啊都食住你啊。 唉，阴公真系，我琴日咧又唔知去咗搵钱，我琴日咧又去咗咧搵钱俾人使啊，因为我琴日又去咗。我又去咗医病啊，有病医病，冇病强身，我又供养呢个医护人员啊，真系。 但系问题系你呢一排呢一阵子都冇乜噶啦，都系翻工放工翻屋企噶啦。 哦，冇嘢嘅，正所谓就定期机器保养咧。 Okay. 你知我条我手手脚脚啊又受伤咧，咁我又琴日又咧，喂，我而家遍寻唔同嘅名医咧，已经去到个咩地步咧？我已经遍寻到去一个地步咧，就系、是。佢對面就係架布咁嘅地步啦。 咩架布先？黃色嗰啲啊？ 即係揼骨嗰啲。 係啊，冇錯啊。我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是、佢叫我去揾嗰、那個即係嗰啲隱世中醫咧。我去到我話死啦 ，A 室定 B 室咧 ？B 室直情有嗰啲霓虹光管招牌咧。 係咁係呢個噶啦，撳佢個鐘仔撳入去啦，啱噶啦咁樣。 係啦、啊，你知唔知已經去到咧？佢嗰啲架布隱蔽到咧，就係、是、哦，原來對面先係嗰個即係中醫咁樣。咁我琴日又去睇咧，我就話阿醫生，總之腰又痛啊，腳又痛。同我咁样， 哇！但系咧，佢当咗我一个咧好好嘅人体实验品啊，又再次证明咗。因为咧，佢本来就同我揿下只脚，佢揿到一半咧，佢就嗌咗个仔话：，喂，过嚟睇下呢个真系要望下咁样。 做咩？佢觉得你系奇怪怪咁样嗰个症状，跟住叫佢过嚟学下嘢啊？ 你知唔知佢望咩？佢叫个仔过嚟讲：，阿仔你睇下。原来佢咧都系得40岁啫，咁样跟住我话咩意思？ 咩意思？我想问，佢系正面一定负面？ 系负面嘅，你睇下佢啊，40岁已经去到好似咧，副计好似82岁咁样嗰啲啊嘛，系嘛？ 冇错，你谂下， 你嘅 系啦，我开头瞓喺度，我都唔明佢话啊，佢叫个仔嚟参观系咩意思咧？仲要话，哇，原来佢得个40岁啫，咁代表咩咧？佢话哇，佢全身咧都系受伤噶。即係幾乎係嗰啲咧，難聽啲講冇忽好肉咧咁樣，哇！自信受到好大打擊，但係 唔係啊？你有自知之明㗎，你點會有自信大受打擊啫？ 哎，人哋跟住嗰句啊，就證明咗我啊，其實應該充滿自信嘅。佢一路撳我只腳咧，佢突然間話：你平時係咪做好多運動啊？咁樣，咁我心情已經去到低谷㗎啦。我就話係啊，醫生你咁講咧，佢話你小腿肌肉好發達喎、啊，咁樣，哇！個自信。即刻翻咗嚟，我话系啊，医生，其实我曾经好风光嘅，跟住我就即刻急住同佢数，我跑马拉松嘅英雄事迹啦，咁样个瞓低啦， 冷静啲先，你系咪就系讲咗你同人哋讲你去咗咩外地跑马拉松，但你冇讲你系跑到似厮杀列车嗰只丧尸咁样，临尾嗰一刻咧先勉强冲得到线，叫做完成咗啊！呢个就系你最风光嗰个战绩啊！你话 系咪？你曾经何时试过上巴士嘅试下战绩嘅话，系咪先？ 都系一个威水嚟噶嘛，系咪啊？所以我就好惨嘅， 你咁都计就 OK 啦。 系啊，同埋我觉得医生呢啲就为眼识病人啦。佢见到佢病嘅嗰一面，但系又知道佢曾经风光，同埋有呢一个好好基础嗰一面。哇！我走嘅时候咧，我零舍俾个诊金啊，俾得信心啊。我觉得医生你系好人嚟嘅，你而家知道我唔舒服，但系你要知道咧，我其实咧我唔系本来咁弱嘅，我本来系强人嚟嘅咁样。咁但系点解我要咁急住走去医病咧？因为我就翻到屋企咯，我同老婆讲话：嗱，老婆，嗱，我快啲医咗病之后咧，我就帮你，我帮你手吓，咁啊，等你唔使自己成日喺屋企度咧，就落街买餸啊，咁危险啦，咁样。呢个时候做人老公应该要肩负呢一种重责噶嘛。 哦，你懒系尽责咁话， 起码仲觉得自己有一个功能啦，系咪先？即系已经冇乜用噶啦，已经个身体啊，连嗰啲医生啊都话你系一个医学奇观，死咗之后咧，其实可以攞嚟做标本噶啦。 我 系 咁话你， 未去到。 你应该做大体老师。 但系你谂下，以为可以帮到老婆，但老婆俾咩反应你啊？咁？ 老婆就非常之好地同我讲，佢话老公话其实唔使你啦咁样，我话点解咧？跟住嗱，佢真系琴日同我炫耀，佢咧佢就话你知唔知道咧？而家我下载咗蔬菜桶形柱嘅 app 啊，咁样。 跟住我蔬菜桶形柱嘅 app， 咁其实咁第一个 app 啫，系啦， 系啦嗱， 咁啊睇下蔬菜价格啊，定系点样嘅咧？ 我同你嘅谂法一样嘅啫、 啊。我都系谂一样嘢，我哋真系拍档嚟噶。 系啊，因为我谂蔬菜桶形柱系咪即系以前咧？我哋咪嗰啲咩五六十年代咪电视台嗰啲咪成日有嗰啲 猪牛羊啊， 猪牛羊加加 啦、 啊，即系都系谂住呢啲啫嘛。嗱，阿 Sly 田你已经最熟行情噶啦。呢、這个 app 其实你有冇听过咧？之前 哦，我又冇去听过嘅。咁啊，因为我成日接触嗰个街市噶嘛，咁大概普遍你话嗰啲猪牛羊价格都大概摸到嘅，只不过睇下佢哋。你有冇合谋定价咁解啫？系咪咁讲啊？ 唔系啊，讲真嗰个街市又未到，佢哋有默契啫，未到合谋嘅。 唔系即系咁讲啊，系 嗰排内货系贵咗嘅话，咪成个街市周围啲菜都贵咗咯。 系啊系啊，都会见到啊。 好神奇，我话老婆咁，其实你 download 咗蔬菜桶形柱嘅 app 嚟 做咩噶？咁 佢话俾我听咧，佢话而家我买餸可以唔使落街市。原来佢话咧蔬菜桶形柱嘅 app 咧， 佢帮你买餸啊？ 佢係直接可以有呢一個叫做咧本地魚菜直送嘅應用程式咧，就其實你嗱，即係等於係咧網上買菜，佢幫你送貨過嚟你屋企咁樣，仲要 係 直接喺，唔係啊，仲要直接係咧係街市裏邊嗰啲蔬菜咧。嗱，我琴日問咗個好低能嘅問題，我聽到佢咁講嘅時候咧，我話老婆有冇得揀唔同街市嘅蔬菜咁樣？佢话咩意思啊？佢话即系我可唔可以拣洋屋道嘅白菜啦，又或者九龙城街市嘅牛肉啦咁样？咁究竟我有几傻咧？呢个问题 系咪唔系你真系咁问佢啦？ 我系真系咁问佢 啦。系啦系啦，咁佢会答应该话系可以嘅，系咪？ 唔系啊，呢个问题你同我一样咁傻。佢话嗰度话明系蔬菜桶形处，佢就系将佢啲蔬菜分发俾唔同街市噶啦。咁即系其实嗰度系源头取货源嚟嘅，应该系。 你睇你两个冇鬼用啊！我梗系唔搭嘴啦，呢啲到呢啲嘅情况，我讲真就错噶啦嘛。 我话呢个原来源头取货源嚟噶，即系话你唔使咁样分。 我明白啊，咁但系我哋都要讲下，可能有一批菜麻麻地靓嘅就送去唔知边个屋苑，嗰批菜靓菜就 唔系噶，系睇下嗰个买家点样买噶嘛？点会系分边个屋苑？即系嗰啲住私家楼啲菜嗰、那个街市就靓啲啊，住公屋啲菜平诶烂啲啊？唔系咁噶嘛？ 唔系喎， 个菜贩点样买嘅啫嘛？你使几多钱买嘅啫？ 即系我哋首先要知道菜贩佢，喂，你喺边个菜篮嗰度买嘢，咁我哋先知道笃到系咪？ 正路嗱，即系我真系研究紧，佢如果蔬菜统营署咧，佢有呢个 app 咧，即系话系咪代表其实？即系好似喺果栏买生果啫嘛，佢你喺嗰度买就喺嗰度买，如果唔系佢就运去唔同街市嗰度咧。咁但系后来我再望真啲咧，原来佢话呢个 app 咧，即系话嗰啲主妇真系可以留意下。佢话咧，佢就特别系点样咧？就 系嗰 个 系鱼类统营处系咪啊？ 因为我头先我用我个手机应用程式咧，即刻搵呢个蔬菜统营处咧，我 系 搵唔到佢有手机应用程式噶。 系啊，鱼类 菜统署啊，佢全名咧系鱼类统营署及蔬菜统营署。咁、如果你简称佢就菜统署咧，二合一嘅。因为咧，如果你净系得蔬菜咧，你咪得斋埋送咯，即系买菜嘅啫。咁原来佢呢、這个鱼类同埋蔬菜两沟咧，佢合作咧就有呢、這、一个本地鱼菜直送咯。咁、我同我立过下咧，系啦，你可能你已经望到噶啦。佢嗰、那个蔬菜同埋嗰啲种类咧。佢都系以本地为主嘅、所以咧嗱，佢我琴日就出现咗个奇景，咁我老婆话咧，佢样样都有得买啊，但佢话佢买唔到红萝卜，佢就系买到白萝卜啫咁样，咁同埋咧比较多咧都系本地有机嘅为主咯。 喂，咁我想问啊，咁你有冇真系咧嗱 download 咗个下载应用程式咧，有冇真系试用咧？真系嗬， 有啊， 安在家中我要拣乜菜，拣咩鱼，咁跟住佢真系送到你屋企。 讲粗口嘅，你头先讲句 系咯， 拣乜菜，拣乜嘢菜，拣 咩菜？ 你阿华拣你呢啲菜就拣咗 菜啊，系啊， 拣咩鱼咁样啊？系咪咁 啊？有啊，佢因为佢琴日订嘅，咁咧佢就话 送 菜，佢就要过三日定四日嘅，即系都唔存在话啊，你 今日订，即系唔系今日订嘅。哦 ，OK， 系啦。 嗱，其实咧我喺电视咧望到嘅，即系介绍过呢个嘅，我真系觉得系匪夷所思嘅。不过喺今时今日咧，有呢个服务态度咧，我觉得又非常之好嘅，因为 即系咩啊？ 因为咧佢真系咧嗰个有商家啦，系合作啦嘛，咁佢真系咧走去嗰个鱼池嗰度咧。你系要石斑系咪啊 ？OK， 好，我就同你去揾石斑。石斑 即系我系阿陈太，我系陈太，我就同呢个手机嘅应用程式咧就 order 咗，我要一条石斑。 系啦系啦。 跟住咧中间嗰个人咧，即系不论，因为我见到咧好似有多过一个嘅手机应用程式咧，都会帮你手去代购，就买送嘅。咁你就会点做啊？ 咁跟住咧，即系我就系帮你代购嗰个咧。跟住咧我就话你要石斑，好，我帮你揾石斑吓。咁大概咁样。咁跟住话即系石斑里面好多好多条噶嘛，咁究竟你啊呢个买家可唔可以揾到嗰条即系你心至爱嘅心水咧？佢净咧可以咧影埋俾你睇， 即系影埋条石斑出嚟， 影埋嗰堆鱼啊！你想要边条咁？ 即系我好似遥控买送，我唔系净系落咗 order，我要石斑，跟住你哋之后就送一条石斑。喺中间我哋仲会有交流嘅，就系话嗱呢条石斑啊，陈太，你觉得系咪最正啊？咁样 系啊，我影埋个鱼池，我见到佢哋系咁啦，即系 咁阿豪仔啊， 你 太傻咧 咁样嘅咋？ 系啊系啊，你个系咪咁样啊？ 佢呢個唔係㗎，佢淨係其實咧，如果你唔理佢係蔬菜統營署咧，其實都好似上普通超級市場咧訂貨咁樣嘅。只不過佢而家嘅特點就係、第一，佢就係、即係應該啊，應該就係佢最新鮮嗰批啦，因為佢係貨源嚟㗎嘛。同埋咧，佢主打咧就本地嘅，所以咧，我琴日見到佢全部咯，我話老婆你買親嗰啲咧，佢唔寫本地就寫有機㗎啦。 哦，好啊， 我講俾你聽，佢係啊，佢訂咗個貨單係啲咩咧？等我公開俾你聽咧，九次訂貨單。包括有本地有机薯仔啦，本地有机罗马生菜啦，但系呢个时候买罗马生菜同意大利有冇关系嘅咧？ 唔好， 冇关系 嘅。欧洲有啲惊啊，吓，小心小心啊！ 本地嘅，本地水煎西洋菜啦，日本番薯啦，仲要嗱呢个就唔系本地啦，名门金豉，本地有机白萝卜，急冻本地黑仓，急冻本地吊桶仔。同埋咧一個就咩新疆三色提子乾嗱，佢嗰度總共幾樣嘢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樣嘢。 哇，個 menu 都幾多選擇下喎嚇。 係啊，佢就買咗呢幾樣，你覺得值幾多錢？ 咁佢每樣 订 每人一样啫，每人一样啫。嗱， 我意思 有机薯仔 系咪啊？ 有机薯仔就一包，罗马生菜就一斤，西洋菜就一盒。嗰一盒我唔知佢几大盒啦。 咁啊好难估噶， 系啊，好难估啊，因为即系又唔知佢嗰个重量咧，因为断重量计。 你谂下，我原本个价钱系应该几多钱，我都唔知 道。我系问你噶，我系主要问下钱嘅就真系。 主妇店 如果净系一斤啦，一斤罗马生菜啦，本地有机罗马生菜。 罗马生菜系咪即系嗰啲沙律菜啊？ 即系好长嗰只咧。 系啊系啊，应该系嗰啲嚟噶。系啊，几多钱啊？净系呢个啫。 我嗰、那个嗱，如果系就咁 超 市买咧，几廿蚊嘅 一包二三十蚊嘅嘢咁样。但我都唔知嗰度有冇一斤啊，因为我 系 一包包咁买嘅嗰啲沙律菜。 佢就仲 要有机喎， 34蚊咯，34蚊 都 OK 喎， 又 唔 贵喎，因为 有机喎，仲要 我平时 买 一包应该 冇 一斤多噶，我几肯定冇添。 系啊系啊， 佢有机白萝卜一斤咧就18蚊咯。 OK， 咁然后。嗰啲咩仓仔啊，咩黑仓啊，吊桶仔嗰啲就500 gram 嘅，佢有写嘅，80蚊咯。 哇，80 呢个 唔知啊，贵 啊，因为鱿鱼仔啊，即系嗰啲即系 唔系黑仓啊，黑仓 哦，黑仓哦，咁啊，梗系 OK 喎， 系咯， 黑仓系贵噶，因为。 系咪啊？ 嗱，如果我哋计到呢一度咧，价钱咧都好似几合理，又送埋货，咁、我想问嗰个味道同埋你来货，你收到个货嗰阵时， 未收啊，佢几日先收啊？ 佢要预计13号先会送到嚟咁样咯。 OK。喂，咁幾期待喎 ？OK 喎， 仲要尤其是呢一排咧，你見到咧有好多朋友其實自我隔離緊咁嘅需要，亦都有人會話咧，喂，我好難去到買嘢食啊、買餸啊，點算啊？嗰樣嘢原來新鮮嘅菜咧、魚啦。都可以早幾日預訂定咁啊！屋企最尾都有喎。 仲要係講緊源頭嗰度訂喎，係咪？ 又慳個口罩添。 係啊，係啦，係啊，即係話去嗰、那個應用程式訂。喂，我想問咧，喂，豪仔啊，喂，我想問咧，咁佢有冇即係講支付嘅時候咧，即係俾錢啊，係一定要指定嘅。 有冇得講㗎？係咪你意思？係 啊。 繼續用翻你嘅介紹照啊！呀，魚佬啊，你俾平5蚊我啦。 唔係，我咪想問你。 我覺得應該加錢呢個喎，既然係街市買餸咧，加錢講價優惠鏡頭。係啦，即係你俾啲咩優惠，我就可以俾翻個呀。我俾張相你睇下。 佢總有啲未賣曬㗎嘛，咪先？可能有啲減價貨。唔係啊，我想問。点俾钱啊？即系用信用卡啦，定系用嗰啲即系即系俾钱？我都可以哇，街市买餸可以用信用卡 OK 喎。 你系上网买嘢嘛？ 系喎。 通你俾现金，你湿部手机食咩？我想俾现金啊！ 即系我以为一定系支付宝嗰啲咁样噶嘛。 唔系，同埋你就算而家你去街市买餸咧，我都记得你推介过。可以用八達窿噶啦嘛，譬如而家我記得樂富街市都已經有呢啲玩法噶啦嘛。 有啊，咁但係哇，咁其實 OK 方便喎，真係一次過可以搞掂。喂，期待嗱，你 喂呢個貨到俾錢，我老婆話俾我聽，喂即係點啊喂？ 喂， 俾現金㗎？哦，系咩？哦，我老婆话货到俾钱俾现金喎，原来可以。 O K， O K， 仲好啲添。 我见到有啲咧，即系有嘢送嘅，因为咧，其实咧有多过一个嘅平台嘅手机应用程式噶嘛。 帮手买送。 有啲咧就话咧，你买够几多钱嘅话，譬如其中一个啊，你买够菜或者鱼满250蚊，即刻咧就送出一斤啊本地嘅有机蔬菜啊。 喂 ，O K。 购买满300蚊，喂，你老婆够唔够啊？购买满300蚊啊？ 300几蚊啊？ 系啊。送紙包飲品一排啊，咁樣啊，買個400蚊嘅話咧， 好優惠都有喎。 係啦，佢有嗰啲咧，順窿嗰啲速遞嗰啲咧，買個400蚊咧，有一間咧免運費添啊，咁樣啊。 喂 ，OK 喎呢啲。 你知唔知？我覺得呢個 app 咧，其實最方便唔係俾 Snai 啊，講真，因為咧各位主婦咧，佢哋係高手嚟噶，佢哋無論係落街市定係訂購咧，都好精明嘅。其實方便我同阿祖呢一類啊。我哋用呢個嚟買嘢咧，真係唔使驚俾人呃啊。 同埋另外一啲咧，就係咧做 office 嘅朋友咧，其實前陣子咧已經出現多咗好多姐咧，家庭主婦嚟嘅，幫手負責買餸，就因為咧佢工作完之後咧，可能兩口子翻到屋企，你仲要我去街市，跟住又要我煮嘅話，唔煮啦咁樣。 你都係咪搶咗我哋飯碗咯？ 唔係多個選擇，應該係咁樣。嗰啲姐都可能會做得好好噶嘛，佢哋都會有一啲咧，就係專門咧就喺個 office 度嘢打電話俾佢，喂阿田姐啊，我今日咧要一條魚半斤菜，跟住咧放工咧就可能喺地鐵站度交收啊。其實都有啲姐咁樣做噶，幫手度負責買餸咁樣咯。 所以我見到呢個 app 之後咧，我就可以放心繼續醫我病啦。我幫唔到佢買餸唔緊要，有人會送貨俾佢。 咁幾個掣搞掂係嘛？ 同埋最緊要咧，你繼續幫緊我哋香港嘅醫護界，我哋為醫護界嘅朋友打打氣。你係大使嚟㗎， 我係奇蹟嚟 㗎。他從小巷裏頭鑽出來， 每天踩着三轮轿车去卖青菜，十几岁才到现在，日子怎么不见苦尽甘来？街上填满英文字母的招牌，他怎么看也看不明白。就像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心态，这个社会怎么越来越奇怪？呀呀呀呀！周围的车子怎么越跑越快，周围的房子怎么也越起越快，童年的足迹都轻易被取代，他依然往前踩，他只能往前踩，往前踩。来来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谁要买我的青菜？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就这样子踩掉了一个时代。踩呀踩呀踩呀踩，谁要买我的青菜？来来来，踩呀踩呀踩呀踩，踩向不知的未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一名女空中服务员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正在沙田威尔斯医院留医。据了解，患者任职国泰航空公司，最近曾经去过欧洲。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本港近期没有不明来源的新型肺炎个案，显示目前的围堵政策有效，但是疫情发展仍然要视乎其他地方的情况，包括内地陆续复工，同埋有多个国家都爆发个案。被问到几时适合复课，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以两个潜伏期，亦都即是28日计，都没有本地个案，就代表疫情受控，可以考虑分阶段复课。一般建议大学和中学首先复课，再加14日，小学和幼儿中心可以复课。他强调，新型肺炎短时间内不会走，形容这场仗有排打，市民要继续做好个人卫生。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说，能不能够在4月20日复课感到矛盾，如果不能够有两个潜伏期，亦都即是28日都没有新个案就复课，是相对不太安全。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接触到的小学校长都认为要听专家指示，4月20日并非复课的硬指标，如果分階段做，可以減低學校和校車的擠擁程度，感染機會相對小。他又說，個別學校訂購口罩有困難，政府需要出手協助。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就說，有校長和老師向他反映，教育局提供給文憑試考生的口罩，部分質量有問題，包括太薄和有黃點，认为政府需要澄清这一批口罩是否过期货。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4人确诊新型肺炎，13宗来自湖北武汉。湖北除了武汉之外，第六日未有新增病例，亦都没有疑似个案。湖北以外省市的新增病例就有11宗，都是输入病例，北京占最多，有6宗。另外，新增22宗死亡病例全部来自湖北。内地至今累计80,778人确诊新型肺炎，超过3,100人死亡，超过6,000人康复出院。 日本311大地震九周年，因应新型肺炎疫情，日本政府取消原定今日举行的追悼仪式，改由首相安倍晋三和内阁成员下午在首相官邸，在当年大地震发生一刻的2:46为遇难者默哀，并且读出悼词。在当年被重创的东北地区，民众朝早为遇难者祈祷。宫城县石卷市一名70多岁男子，当年有13名同学遇难。他说今日对他而言是很特别的日子。宫城县南山陆丁一名男子就说永远不会忘记9年前的今日，记忆长存是最重要。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大地震引发巨型海啸和福岛核灾难。警察厅公布最新统计，截至今个月一号，共有15,899人在地震和海啸中遇难，主要来自宫城、岩手、福岛县。另外有2,500多人仍然下落不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而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43点，升50点，总成交金额35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02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85点，跌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8，升8毫；阿里巴巴199.9，升6毫；中国平安84.5，跌4.5毫。友邦保險72.6，跌7毫，係升7.5毫。匯豐控股49.15，升2.5毫。建設銀行6.43，升2仙。中國海洋石油8.77，跌2.8毫。美團點評99.6，升9毫。小米集團12.06，升2仙。中國移動58.2，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769，日元104.97，瑞士法郎0.937，歐元0.651，加元1.371，新西蘭元0.629，人民幣6.959，英磅對美元1.291，歐元對美元1.133。日經平均指數報19,707点，跌159点。港金現價報15,365元，跌4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57.19美元，卖出1,65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啦，漆咸道北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温思劳街第3-4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喺浙江街啊。就是漆咸道北去翻尖沙咀，近住温思劳街第3-4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喺浙江街。较早前咧，秀茂坪道去翻蓝田方向，近住宝林村、近住宝达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顺业街。红桃道去翻敬业街方向，近住开元道一段车多，龙尾咧都系喺考明街。咁喺新界啦，火炭路去翻富豪花园方向啦，近住大涌桥路咧，因为有修路工程噶，咁而家挤塞，龙尾喺体艺中学对出。咁喺元朗嘅平汇街咧，因为路陷啦，平汇街介乎孖环路同埋元朗安宁路之间咧，全线封闭噶，就系平汇街介乎孖环路同埋元朗安宁路之间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知识 我有做依个世界，我会做个好榜样嘅。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阿摄知识会社。 熊熊烈火舞动燃烧，台湾火舞是一种表演，更加是一场玩命的挑战。 在台湾一场大火之后，火舞团体通通被视为危险人物。咁佢哋仲有冇生存空间？ 电视节目《台湾故事三支》，一场大火的诞生，走访一队台湾生生火舞团，睇下佢哋嘅热情与盼望。 星期六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學自我介紹， 他是我兒子，叫黃耀祖，我是爸爸曾志豪。 知不知道金魚有沒有膀胱的？ 校長啊，我兒子只有3岁，他自己有沒有膀胱都不知道。金魚 爸爸，我知道金魚是有膀胱的，我還知道金魚沒有膀胱是浮不起的。 兒子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聽了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風騷快活人。 風騷快活人，一個連金魚都會關心的節目。头火势，其实任何应用程式嘅，比着喺佢个电话度有嘅话咧，其实我相信啊，咩处都好啦，佢都应该试下揿下。点解啊？因为呢个拍档好中意、好中意网购嘅，唔知佢会唔会今次尝试下呢个统营处系咪啊？蔬菜统营处嗰度，又揿下，不如几好喎，又有机会，乜都有机会，咁好健康都咪正咯。你知噶啦，佢连买只蟹400蚊一只，佢都买噶嘛。所以我相信呢个 app 始终喺摆喺佢个电话里面第一页里面，成日揿，成日揿，成日揿。不过食得是福嘅，因为佢都真系几食得嘅。我哋请我呢个拍档黄耀祖。 咁你今次真係估錯曬咯喎！ 嗱， 我買衫啊、冚唪唥嗰啲嘢咧，我都中意上網買。 係啊， 因為我都選擇多，唯獨是超市同埋街市，我好享受自己個人去買嘅喎。 我好中意掂住嗰啲嘢嚟擺落架車嗰個感覺。 係啊，因為咧真係中意咧，真係係啦，擺落架車，跟住個銀包攞錢俾嘅感覺。平時衫嗰啲已經唔會喺個街度買咯，係得呢一啲咧，仲會有呢一啲，又可以同阿姐傾下偈啊，喂啲鞋靚唔靚啊？阿姐你唔好呃我喎，可唔可以幫我切埋啊？嗰啲咁 樣。阿姐手幾靚喎， 係啊，好開心㗎！我中意去街市買餸啊。 好好啊，咁咪就多啲落街去買餸啊！我哋要刺激消費啊嘛。 好啊，一於咁啊，一於咁啊。 今次下次嚟买500蚊一只蟹啊！ 好啦，好大只啊！阿天咧讲到咧刺激消费啊，睇嚟咧都真系有呢个需要。不过当然啦，睇下究竟大家个荷包仲保唔保得住？如果你个荷包唔单止流水啊，渗紧血啊，甚至喂冇啦。干咗啦，户口都冇埋啦，嗰啲嘅朋友嘅话又点算呢？因为呢有一个报告呢就走咗出嚟啦，就访问咗唔同嘅中小企，其实呢就係由上个月嘅23号啦，到今个月嘅1号啦，有一个网上嘅调查形式啊，睇返究竟而家唔同嘅企业啊，佢哋嗰个经营嘅情况喺疫情打击之下係点样呢？其实讲真啦，就算唔需要做嘅话呢，我諗大家都知道呢一个嘅结果大概会係点㗎啦。 原來而家咧有近乎四成嘅機構咧係被迫停業嘅，當中咧就有部分或者係全部咧係需要暫停曬添啊嚇！補習社、音樂學校同埋教育嘅相關行業咧，暫時嚟睇咧就係最嚴峻嘅。另外咧，唔同嘅商業啊、貿易嘅行業啊等等啊，當然仲有嗰啲咧就係飲食業啊、旅遊業啊、法律界嘅朋友等等都會話。所有嘅行業都好似唔係好樂觀咁樣啊！譬如今日睇到最新嘅新聞啦，航空業界各方面啊，都又有多一個，其實佢哋好多唔好嘅消息噶啦，就係話咧，暫時可能有一位嘅空中服務員啊，係初步確診嘅，就由歐洲飛翻嚟香港咁樣嘅。美容業嗰邊又點呢？唉，佢哋就喊曬口咁話，應該咧而家咧就又係成生意咧跌咗90%，因為好多人咧都避免一啲好貼身嘅護理服務，而咁啊。早咧仲特别睇咗两个嘅新闻嘅专题报道啊，就系、是、电视去访问佢哋嘅，就系、是、阿祖其中一个做嘅行业啊，就系、是、舞台业界访问咗我一啲嘅师弟师妹咁样嘅。其实唔睇我都知噶啦，睇完咧其实个心就觉得更加噏啊。点解咁样讲咧？因为见到佢哋其实都系一个自由身嘅艺术工作者啦，真系花咗几十万去读完佢哋个学位噶，其实都系一个政府认可嘅一个专业嘅资格。是不是你可能会说是都明白的，他们很多时候呢、就是、最主要的那份工呢未必是舞台上面的演出，因为未必都有这么多的演出大家都可以做的嘛。他们很多时候呢都会从事很多的艺术教育工作的。那而那个都是一个挺稳定的收入来的，对于我们来讲。我记得我开头毕业的时候呢，每一日啦，即是都会去不同的中学啊、小学那里教书啊，可能呢就教每日是教一个钟头这样。嗰陣時咧，即係講緊真係十幾年前啦嚇，可能就係500蚊一堂，咁一個禮拜教五堂嘅話，有2500蚊啦。你計翻嘅話咧，可能都有10000蚊一個月咁樣，係一個基本嘅收入。其他做嘅工作咧，就再補貼啦。自由身工作者就係咁噶啦。我諗而家好多 slash 都會有呢個嘅感覺。總之就做唔同嘅工作，就填滿嗰嚿數咁樣啦嚇。不過咧，而家嘅呢一班嘅師弟師妹咧，佢哋因為學校停課嘅關係啊，佢哋嘅呢一嚿錢冇咗。其实由一月中放农历假到而家，即系讲紧4月20号之前都唔会复课，呢3个月佢哋系冇收入啦。咁你见到康文署咧就冇晒所有嘅场地嘅时候，今日开始好似就有啲局部开封翻啊咁样啊吓。咁即系 show 又冇得做啦，所有嘢都停嘅话，呢3个月佢哋已经系冇收入噶啦。而你见到之后咧，就算真系成功可以复翻课嘅话咧。咁學校可能要追翻啲進度啦，又或者會避免咧太多人流啊集中嘅活動，呢啲嘅課外活動咧都會被 cut 噶啦。睇嚟咧，佢哋要真係有機會賺到錢，就要9月之後，講緊可能有7个月嘅時候咧，佢哋冇人工嘅。明明咧就話有一個叫做藝文界嘅支援計劃嘅，呢一班嘅朋友咧應該係可以攞到7500蚊，都當係燃眉之急啊咁樣。咁但係好可惜啦，即係睇到嗰個計劃之後咧，原來啊即係負責呢個計劃嘅朋友都唔係好知道乜嘢叫做藝術界嘅朋友。呢一班從事藝術教育嘅工作者係唔包括在內嘅，所以佢哋1蚊都攞唔到嘅。唉，睇到嘅時候見到有一啲嘅師弟師妹，佢哋有啲去咗做 part time 嘅裝修啦，有啲去咗蒸蛋糕啦，有啲幫小巴咧就去做一啲消毒嘅工作啦。嗱，我係非常之欣賞嘅。當然佢哋未必係做緊佢哋最專業嘅嘢，但係艱難嘅時期能屈能伸啊嘛，我絕對欣賞。即係我覺得任何賺到錢用勞力去賺到錢嘅工作就係好噶啦。但系咧，我谂最大个问号就系、是、点解从事艺术界高层嘅朋友，你去订立呢一个嘅计划嘅时候，竟然可以将大部分，其实连阿祖都系噶，我都算专业啦，系咪？我都有个专业嘅认证，读完书啦，我又攞个奖咁，好似好劲咁样啦。但我呢班嘅自由身，即系对于佢哋嚟讲，我都唔系佢哋业界嘅一部分，唔系一位艺术界嘅朋友。嗰7500蚊我都冇得攞，但系我攞唔攞到唔系最紧要。最緊要嘅咧就係、是、點解有陣時會見到喺唔同嘅部門啊，佢哋處理計劃嗰個人都好似唔係好了解緊佢哋嘅業界嘅，咁點解佢又可以代表住個業界去做呢一個咁重要嘅工作呢？300亿就攞咗出嚟啦，政府話好大嚿數啊，但其實係咪真係又可以覆蓋曬每一個階層嘅朋友？我見到有好多而家咧係失業嘅。份工都冇咗啦！佢嗰个钱咧，好多时候咧都俾咗唔同嘅一个一个嘅机构嘅嗰间嘅公司嘅，咁失咗业嗰啲朋友，呢300亿又帮唔帮到佢哋咧？希望谂到一个全面啲嘅计划，帮到有需要嘅朋友，因为真系手停口停啊，成家人都冇饭食啊，阴公！ 风头火势，嗱，我好想大家帮帮手集一集气啊！点解要集一集气呢？每一朝咧，我呢一位嘅拍档咧，翻到嚟直播室嘅时候咧，好似跑完咗400米咁样嘅，哇，上气唔接下气，好辛苦，又滴汗啦，又泼线啦咁样。但其实只不过行咗一条少少嘅斜路嘅咋，仲系慢行，唔系快跑嘅添。 嗰条唔系小斜路啊，都几斜噶。 是不是啊？ 好斜噶， 但佢斜斜到咁喎。喂，大家有冇方法帮帮佢啊？佢系桂花田啊！ 你知唔知我由我出门口啊开始落到楼下，已经沿途都系斜，所以我唔系净系得广播度系斜，我由乐富行上嚟一路沿途都系斜噶，系。都幾吃力的都，不過我已經習以為常了，不過即我覺得啊，回到上來之後呢出一身汗呢其實是挺好的，不要介意見我成日在這麼低這麼冷天時都可能在這潑線下。由去年呢12月、啊、到今天、啊啊、新冠状病毒呢全球累計確診人數呢已經達到10萬人了，疫情至今已经几个月了，但是世卫刚刚才发表一份报告，就说新冠肺炎和流感病毒分别是有分别的，他们虽然两者都是会引致这个呼吸系统疾病，但是仍然都有几个特征有不同的，所以大家就不要觉得、哎、流感、啊、即叫做下即数字死亡数字都不少的，肺炎啊都唔系咁多啫，就掉以轻心，千祈唔好咁谂啊！世卫就话啦，嗱，佢哋两者嘅分别咧就系、是、肺炎咧传播嘅速度咧系慢过流感，但系潜伏期系好长噶。第二，佢就话啦，流感病毒嘅患者咧喺呢个未有症状之前咧已经可以传播，又或者开始咗之后嘅3至5日就传播细菌啦，而肺炎。是可以出现症状前24至48小时播毒的。咁肺炎咧传染力咧系强劲嘅，佢一个患者可以咧好快传俾2至2.5个人不等嘅。不过都系因应环境啊时间唔同有关嘅，所以唔系个个一样嘅。咁啊第三佢话咧，肺炎患者咧有80% 系有轻微咧或者系冇症状，15% 咧系严重感染。5% 是极严重的，而且感染比流感为高的。至于针对这个叫做流感对象，它是大多数都是小朋友、孕妇、老人家、长期病患者和免疫系统有问题的人。而肺炎它说暂时研究显示老人家和患有其他疾病的人比较容易感染的。至于死亡率，佢话新冠肺炎咧系3至4%，而季节性流感咧系低于0.1%噶。嗱，而家咧每日有好多唔同嘅资讯啊，唔系话想喺度啊讲咁多资讯做咩啊吓我啊咁。嗱，即系其实系想大家都要知道，不论你喺屋企大人啊、小朋友、老人家、工人、姐姐都要知道。而家咧疫情咧系未有降温噶吓，咁啊袁国勇教授仲话啦，疫情咧系唔会喺短期内咧完结嘅。直至到夏天，又或者稍后咧，即系可能稍微咧有改善嘅。仲有就系唔建议市民咧喺年底前咧去外地旅行嘅。唉，佢讲到咁样，我哋喺香港咧就做得好，即系大家都好紧张啦，买齐用品啊，个个都好好保护自己嘅。琴晚我睇一啲新闻片段，见到美国啦、日本、意大利啦、法国啦、其他等国家啦，佢哋咧嘅疫情系严峻嘅，但是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仍然大家都是没有戴口罩，没有保持距离，他们想怎样、啊、不懂呢其实就参考一下我们香港，我们呢虽然没有全部封关，但是呢确诊数字只是慢慢上升，而澳门呢他呢落实封关入境措施做得非常之好，20多日呢是零新增个案、啊、真的希望那些外国人、啊、好好戴回他们的口罩啊、如果政府做得不好呢，他真的完全累街坊，累了其他国家，累了他们的人民的。 好不好留下一笑不退路，等我把眼泪守住， 然我在你眼里能看出你在乎，还以为经历过波折无数我们会幸福，再见书我要你在乎，是要你放慢脚步，只想彼此都不厌恶， 好太在乎噶，我哋都。 佢系 Kelly 陈伟南，猴仔早晨。 我中意你哋喺咪后讲嗰啲对话多啲啫。 好啊。 讲咩？我哋头先。 系啊，听到好多都开心真系。不过啱晒啊，你讲开话咧，对你口罩太在乎咧。 系啊。 我最近见到咧有一个咧叫做营销嘅新策略。咩？嗱，即系大家咁中意买嘢咧，照计啊，平时如果你喺买嘢嘅场合咧，你听到佢同你讲咧话一件几多钱？咁通常第二件系几多钱嘅？ 通常话买两件嘅话会平少少嘅，有啲系咁嘅情况啊嘛。 系咯， 有啲就系加一蚊有第二就有两件咁样，都有见过嘅超市入边度。 系啦，即系正所谓一件污两件坏，唔系一件贵两件平，就或者一件贵就两件抵，应该系咁买法噶，系咪先？ 系咧，不过我谂香港嘅朋友都知噶啦，如果你去超市买嘢嘅话咧，你真系会攞个计数机出嚟计一计，系唔系即系两件更加抵咯？ 系啊，买有时候我都话见过咯，买个五香肉丁啊，买三件咧系贵过咧，即系三件 pack 装咧系贵过单头买一件嘅。 即系你另外分别地单头买三个系会平过一次过买一 pack 三件。 啱啊！ 系啊， 好奇怪啊！ 佢用一件贵两件抵咧，佢系因为想促销啊嘛。 啱啊！ 咁但系如果佢想限购咧， 系啊！我真系见到呢个咧，佢真系 见到呢个 好叻噶，我真系觉得日本人。 系啊！ 我见到，我都见到，哇！争好远啊，个价钱都 系好远。但系问题就系话，佢又真系做到嗰样嘢，但系佢又冇话禁你买几多。 系啦，即系嗱，大家都见过咧。佢就話日本嗰個藥妝咧，應該就係其實香港都有分店嗰間咧。佢就話有個網友就見到佢就話：咦，點解啲 我冇睇錯啊嘛？咁樣 係啦，佢話啲口罩價錢咁得意嘅嗱，點得意法咧？佢話每件嘅口罩咧，即係一 pack 有七個啦，就賣咧廿零蚊嘅啫，咁樣廿零蚊嘅港幣，係啦，合理價錢啦咁樣。 咁但係佢又咁都諗住買啦，因為佢本來標日元咧就298 yen 啦。跟住佢再想攞第二件嘅時候，佢望一望，咦唔係喎，點解咁咧？上面寫住298 yen，下面寫住9999 yen。 係啊， 咁長長久久嘅，開門禮事嗰啲 friend 嚟嘅喎。 真係好少我見到呢啲數字啊！ 打個招呼。 Hello， 早晨，你又買口罩啊？係嘛？ 係啊，有冇買口罩啊？冇啊，唔讲嘢啦。 好啦，走啦。 系啦，9999 yen，咁究竟系发生咩事咧？嗱，你都睇到啦。 系啊。 咁佢爱嚟，原来就话玩限制嘅咁样。 嗯，即系唔想大家囤货太多，买一个咧就合理价钱。第二件嘅话咧，就用一个都可以话系一个癫价，290几 yen 同9900几 yen 嘅话，争几多倍啊！真系。 不过咧，我即时咧，系啊，因为我即时咧就好，你知有师奶噶啦。啊，你限我购咁样嚟啊！我班齐屋企人个个嚟买一包，我就系咪可以拆解咗佢？ 破解佢咧？ 咪 就系搵拣，你要破解嘅话， 睇你啲师奶嚟破解呢啲嘢系咪？ 我即刻 call 晒屋企人嚟咯，跟住排完队再排队再买咯。 啊，冇错，啲人就话咧，咁不如用无限轮回啦。 系啊， 如果你限购嘅话，我用无限轮回啦，咁样嗱。咁咪顯示出我哋消費者嘅質素咯，人哋就諗住咧防君子，即係話就唔好咧就逼你咧就話每人淨準限買一件啫，佢就好心提醒你，如果你買第二件咧就好貴噶啦咁樣。 係啊，唔係想囤積，嗱唔好鬧住。咁如果屋企真係冇嘅話，人又多，咁你買一包真係唔夠噶嘛，係咪先？ 啊，冇錯冇錯。咁所以如果你班你屋企人一家四口嚟買咧，係 OK 嘅。 好啊，知道。 會唔會出現超市咧？平時嗰啲攞印花嗰啲咧？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天气稍凉，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星期五有雾，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依家嘅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384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44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9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35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4跌6毫，阿里巴巴199.6升4毫，中国平安84.45跌5毫。建设银行6.43升两仙，友邦保险72.6升7.5，汇丰控股49元升1毫，中国海洋石油8.71跌3.4，美团点评99.25升5毫，小米集团12元跌4仙，中国移动58.15冇升跌。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3。瑞士法郎8.297，澳元5.056，加元5.67，新西兰元4.882，欧元8.8004。每百日元对港元7.4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9。日经平均指数报19707点，跌159点。港金现价报15365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6.46美元，卖出1657.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落山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环澳路啦。另外火炭路去富豪花园方向近住大涌桥路有道路工程，咁龙尾排到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元朗的平汇街较早前有路陷，平汇街介乎妈环路至到元朗安宁路一段仍然封闭的，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你又知唔知住喺香港嘅印尼朋友最中意香港啲咩咧？ 我叫 Danny， 我住系士塞，我最中意系芥凳仔，因为芥凳仔又脆卜卜，又入边嗰啲系软淋淋，真系好好食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问下牵情及喜情计划部门主管钟基义女士，严重残疾人士生活上面会遇到啲乜嘢困难呢？ 佢哋都比较难去独立咁样去社区生活啦，因为佢哋身体上或者智力上嘅限制啦，佢哋喺起居上面或者飲食上面都唔能够独立咁样生活。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May 电香港。 做咩啊？俾个客闹啊！你谂下，佢着咗件衫出嚟，同个公仔完全唔一样嘅，咁梗系唔开心啦。所以咪发泄喺你身上咯。啊，忍下佢啦，你都系对佢几分钟啫。你睇下佢隔篱嗰个，唔知要对几耐噶。有客嚟啦，有生意做啊，加油啊！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9度气温，相对湿度75%。听紧节目《丰收快活人》，直播室有桂花田，有黄耀祖 ，Home Office 嗰个有曾志豪同埋佢个仔， 两个仔， 你而家左拥右抱啊，系嘛？ 左拥右抱， 系啊！ 瞓觉抢我面包食，我一路都冇早餐食噶，又唔同噶。 喂，我想问一个问题啊，豪仔，其实如果有得俾你拣咧，你会中意 Home Office 定系 翻个工？ 你谂下，佢一个礼拜啊，先至一日两日 Home Office， 你谂下其他嗰啲。Home office 或者嗰啲阿仔咧、阿女咧，个个冇得翻学嗰啲阿爸阿妈咧，而家癫到咩地步啊？应该 都系咯。喂，你小三、小三、小三， 好听， 好惨。我见到 佢又 抱住我细佬喺度揈嚟揈去，同埋知唔知咧？阿田可能忘记咗嗰个经历咧，就系啲细路咧，一见到你攞任何新鲜嘅嘢食咧，即系佢未见过嗰啲咧，佢都要分一杯羹个阶段啊。你仲记唔记得啊？ 哦，都应该有呢啲时候 嘅。阿田而家都做紧呢一个，佢唔系佢啲仔女。阿田见到我食个新嘅包， 哎呀，冇错。 阿祖啊，咩嚟噶？好似好食咁啊！佢唔会直接话我想要嘅，但系佢就会话系啊，咁试少少都快啲攞嚟啦，跟住下一步就系咁样噶啦嘛，系咪先？ 我有几惨啊！譬如咧，攞啲咩泡菜啊，嗰啲咩嗰啲酱汁八爪鱼、猪柱咧，总之唔系啲僆仔食得嗰啲咧，我一拎出嚟，两个就伸只手出嚟咧，好似灾民咁样咧，系咁攞，系咁攞。 好奇阶段啊，曾志豪，又俾佢试 噶，冇得食噶嘛？ 怕咩？即系你俾佢试咯，泡菜啫嘛。嗱，首先唔会食。死佢嘅系咪先？佢辣嘅，下次咪唔嚟骚扰你咯。咁咪解决咯。 最紧要系我冇得食啊！ 哦， 佢会食晒咩？ 佢会食晒啊！ 你知唔知 佢几骑呢？佢都肯食噶。我个细仔咧，我作为老豆嘅，我都未食，俾佢立晒啦，已经就好惨。 食食啊，个仔啊吓！ 我以为你分粮享分得咁阴公猪添。 系啊，配给得咁少真系。 嗱，做呢个节目预告先啦。今日咧，我哋11点半之后咧，有我们的。今日嘅我们的咧，其实同大家有好密切嘅关系嘅，就系都体谅到大家唔知几时先至可以再去大家嘅家乡啦。系啦，个家乡。就是日本旅行，所以今天的我们的就给大家讲一下日本的一些旅游经验的，包括你可能去过一些地 方得你知嘅啫，你覺得好正啊，值得推介啊，又或者哇，當年啊，我第一次去日本就係去呢一度噶啦，我訂婚就喺呢一度噶啦，我甚至我個婚禮喺嗰度搞咩都得噶 嚇， 有啲即係你自己個人嘅經歷嘅話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又或者講下以前嘅年代要簽證嘅喎，係 啦， 係 啊，呢個重點啊， 我知啊，豪仔你特別幫我哋揾咗啲資料咧，就係當年嗰個簽證真係撲到喊咁滯先至攞得到噶嘛。 因為嗱呢個小預告咧，其實真係我就冇印象咧去日本要簽證嘅嗰個時間啦。咁但係咧自從因為佢有疫症之後咧，佢就叫咗話大家要再申請翻簽證啊嘛。我見到咧有好多咧年資好深嘅嗰啲同事咧，即刻話：係啊，當年咧2004年嘅時候咧，要辦簽證先去到日本咧，嗰個境況係點嘅啦？即係呢幾間啲網友啊，我哋啲聽眾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一齊回顧上當年的日本嘅真係。 係啊係啊，好啊，因為同埋有啲嘅景點咧，以前就話哇好 in 好正嘅，而家唔去噶啦嘛。但係當年我哋啱啱要去日本個轉咧，就係哇我就要搜刮呢啲地方去去啊咁樣。所以一陣間咧我們的咧同大家分享，大家都可以喺網上面度留個言嘅。但係我哋去日本之前，等阿祖帶大家去一轉印度嚟，好唔好啊？ 嚇！ 東京仲重點要去印度買油啦， 唔係一定係買油嘅嗱，如果會話耐唔市啊，大家而家都聽到一啲咧，就係、是、你可以當係偏方，又或者係一啲天方夜談，即係我哋香港都會講嘅一啲就係治醫治肺炎啊嘅方法㗎啦。係 啊 係 啊， 有人就話即係譬如口罩蒸完可以用啊，有人又可能會話我哋加持個口罩佢又可以再好啊咁樣。 係， 但如果我話你去到印度，佢哋當地有一啲咧都係政界嘅朋友嚟嘅喎，咁你應該識嘢啊，係咪？ 係咯， 佢哋都揾到一啲嘅方法話。呢一样嘢，你用呢个方法啦，半年之内百毒不侵，癌症可以医好，肺炎走啊，佢冇事啊。 系啊， 你会唔会想喂百毒不侵、啊？ 会唔会想试下试啊？ 首先阿祖你就忘记咗头先你啱啱第一句讲嗰样，你话佢嗰度系日本嘅政要啊，照计应该识啲嘢啊。咁但系叫我哋钉口罩嗰个和尚唔系一个政要咧。 系啊，我讲紧呢度印度 啊，唔系日本。 我知啊，印度都系啊嘛，咪一样系咪？ 咁即系我讲到呢度已经唔可信啦，觉得系嘛？ 咁你话啦，香港个政要同埋佢嗰度一样嘅啫，真系 大多你一届嗱，即系政界嘅朋友都可能会讲错嘢啊。如果我讲呢一个方法，仲有其他业界嘅朋友出嚟加持，有宗教界嘅朋友仲话，即系当然佢哋印度教嗰边嘅朋友咧，就会话。你一路用呢个方法咧，啊，将佢咧涂满你全身，再念出一啲咒语咧，就可以所有嘅奇难杂症都可以医得到。印度唔得，唔信。 点解咧？你知唔知点解咧？ 点解你啊？ 你话加埋宗教界嘅加持，咁咪即系等于阿元秋加埋李居士咯， 系啦， 咪啱啱好咯。 世界各地 我信性好高咯，咪 原来东方有亚洲嘅。将嗰粒 龙珠翻正，系咪先？将龙珠翻正一样嘅， 系好世界大同啊，系咪啊？成件事 唔系龙珠唔可以翻正，不过可以翻煲，系啦，翻煲 OK 嘅。点 解会咁样嘅？ 咩啊？ 即系香港又有，印度又有 嘅。佢攞咩涂满全身啊？ 但系咁跟住我会话咧，咁啊睇嚟嘅话咧，都好似香港嘅朋友咧。虽然有啲人都会觉得啊，你哋讲嘅嘢咧比较荒诞，你都可以当趣闻嚟笑一笑啊。印度佢哋提出嘅呢个方法咧，我就真系一定唔够胆试啦。讲紧乜嘢咧？因为原来咧喺印度嗰方面咧，牛嘅地位咧比人系重要高嘅，所以咧佢哋就会觉得咧，原来佢哋嘅 Vivi 同埋 Poo Poo 其实系可以帮到你百毒不侵嘅。 你浸啊， 系啦，成身啊吓， 浸入去啦。 佢哋而家咧系做咗一个咧，我都唔知点样讲啊，即系总之你就好似 我见到咧，佢系啊浆，即系泥浆咁，佢咪真系将 Poo Poo 同 Vivi 咧系 冇错，系嗱逐样讲啊吓，佢就话咧，只要你咧将你嘅全个身体啊，连头啊吓。浸落去啲排泄物里面咧，就可以治癌症，连呢个我哋嘅肺炎啊，亦都可以根治到啊吓！ 完全冇问题， 快过医学界嘅朋友啊咁样。因为呢一个佢哋嘅谂法咧，首先咧就有一个佢哋印度嘅人民党嘅其中一位嘅要员啦，开头就喺呢个社交媒体咧就喺度咁样讲嘅。佢哋仲话呢一种好似冲凉嘅方法，喂你由头到尾浸啊嘛！ 系啊，佢真系浸咗我，见到佢成个好似屎佬人咁啊、 哎！就系咁啦，你呢个名， 我中意呢个名，我中意呢个 人哋。名好靓嘅，人哋个名叫黄金玉啊 ，Come on baby， 一齐嚟啊！ 系啊，佢仲话嗱，佢仲声称啊，即系其实都系同我哋香港嗰啲朋友好 持，佢哋都會聲稱佢哋有原因去支持住呢一個方法係 work 嘅咁樣啊。 即係曾幾何時有啲即係有啲嘅個案咧，係真係醫治到啊？ 係、哎、就係、是、啦，有歷史嘅 support 啊，即係佢就話咧，佢聲稱牛脊嘅排泄物咧係有特殊嘅效用嘅，而且得到各方嘅認證， 係 例如。佢話尿液可以滋潤土地，咁同醫病有咩關係咧？ 施肥啊嘛，施肥啊！ 尿液可以滋潤土地， 係啊，即係施肥咯。 係啦，咁就可以治病嘅咩？施肥同治病兩件事嚟嘅喎， 即係有營養咯。 咁即係話佢提供係啊，提供到個植物，佢可以茁壯成長啊嘛，可以即係話生得好好啊嘛，咁即係話有營養，可以幫你打低啲病菌咯。 哦， 係咪啊？ 你哦，你幫佢圓滿咗嗰個諗法喎嚇，咁樣 幫幫手啫，幫幫手啫。 係啦，跟住咧，佢仲話咧喺印度嘅西部嘅唔知邊個。个地方咧，其实一早已经采用呢一个用牛粪嚟治癌症噶啦，所以佢哋就提议政府仿效人哋嘅做法啦，应该要大力推广啊，因为印度都开始有啲确诊嘅情况啦，咁样以防止啊呢个疫情咧喺印度嘅地区度扩散嘅。嗱，咁啊，即系有政界嘅朋友讲咗之后咧，跟住仲有宗教界嘅朋友，好似啲嗱，佢又唔系居士嚟嘅，系啦，但 系 有一个印度教嘅人物 咧，佢就支持系嘛？ 佢支持啊， 系啊， 佢仲支持之余咧，仲叫大家有 身体力行， 唔系佢有少少加持嘅感觉嘅，同我哋香港都有啲味道相同 嘅，即系喺个督 A 嗰度行咗三个圈嘅都 唔系，佢就话咧照样都淋满全身啦，之后咧 即系佢自己啊。 唔係啊，即叫大家要咁做，佢、哦、自己冇咁，唔知道佢冇咁做啦嚇，係啦，佢就話淋滿全身之後，你要念咒語啊！之前未話 嘅，抹啲空嘅嘢， 係啦，佢唔係嘅，佢咧佢哋印度未有其中一個神叫濕婆嘅， 係、哦、啊， 係啦，係呢個其中一個神嚟嘅，佢就話咧，我要向濕婆鞠躬，我內在同你鞠躬各樣嘢咁樣，你不停喺度口噏噏一啲好似咒語咁樣嘅。 但係咁樣我哋從來咧，即係聽白毛咁咁耐咧，即係話即係我哋要去供奉呢個神靈嘅時候咧，即係去讚揚佢等等咧， 係 都唔可以污糟邋遢嘅喎。 你唔以為嗰啲叫？污糟啫嘛，人哋都话神圣落嚟， 圣物嚟噶，黄 金玉啊！ 你敷嗰啲咩海底泥啊，石灰咩水成岩啊，嗰啲溶浆嗰啲咧，嗰啲巴士面膜好值钱噶，而家嗰啲其实 系 代表尊敬啊！咪嗱，我即刻问一个问题先。 好， 佢用牛尿，如果用我哋中国人童子尿嘅观念，使唔使揾童子牛咧？ 哦，咁点分 咧？有冇索子索子铺盘 咧？有丝丝啲咩 check 住啲牛啊？ 先问咗嗰、那个牛主，喂，你只牛啊，系咪仲系处牛嚟嘅先？我要童子牛先得嘅，首先吓。 买啲 baby 牛咪得咯，即系嗰啲。 系啦 ，baby 牛系啦，要分咯，要分先得噶嘛。咁跟住咧，嗱，第二你记得啦，最近咪有啲外游中伏事件嘅，咁、譬如话之前有个埃及旅行团，但系更加早嗰个就印度旅行团嚟噶嘛， 系啊， 咁即系会唔会以后咧嗱？如果佢有个咁好嘅方法可以医呢、這、一个即係新冠病嘅话，咁会唔会啲人呢如果再去印度旅行团入乡随俗入境就查 A、啊、先嚟一个豪华手信套装，喂呢、這个好保平安喎、啊。 真係帮佢哋加持一下，即係好似呢有阵时佢哋会点几点嘢喺个手啊额头嗰啲地方呢，而家就变咗用牛 A 囉，可能係一个新嘅方法。 同埋你应该知道咧，我本身系一个医学嘅专家 嚟嘛，系啊。 你食本草纲目有冇食过啊？ 系啦，我就正想话俾你听，《本草纲目》有记载，牛 A 系可以医病嘅， 医系咪医百病添？ 嗱，你知唔知佢医几多种啊？可以医九种病。 哦，好，嚟讲嚟听下。 牛 A 我哋系唔会用咁核突嘅名字直接叫牛屎嘅， okay. 所以喺李时珍嗰本《本草纲目》里边 系 叫咩？ 系咪黄金嚟噶？ 叫牛洞啊！ 哦，山洞 嘅 洞啊， 山洞嘅 山洞嘅洞啊，系啊，你直情觉得哇，点解咁正嘅？咁但系佢有啲咩病可以医咧？嗱，我 牛洞系正咧，请问 你唔觉得即刻文雅咗好多咩？ 哦， 即系你第一，你 我会拣牛丸咯，可唔可以啊？ 咪一样啫，洞都系一个窿咁样咧。我怀疑佢系呃啲人食嘅，咩嚟噶？牛洞咯，哇，牛洞系咪即系牛肺、牛胃？食啦，总之 系啊系啊， 之后先知系牛。 其实我冻嘅， 个样应该似一粒麦提拉噶系嘛？ 佢有九种病嘅，不如你拣一种嚟医咧。我话俾你听咧，点医啊？嗱，我读俾你听嗰九种病。如果你水肿可以医啦，湿热可以医啦，霍乱肚泻可以医啦，你脚踭痛都可以医啦，你妊娠腰痛可以医啦，小儿烂疮可以医啦，你瘫咗喐唔到可以医啦，你有风烂可以医啦，同埋你背脊生疮又可以医啊。 等先，等先， 医边样？ 我想话，头先你听咁多样嘢咧，好似似乎外敷嘅啫，唔 系 唔系 唔系噶唔系噶，有内服噶，有内服噶，你要医边样啊？你想医边样？ 你加 样 啊，田， 我脚痛啊。 脚痛好，脚痛冇问题。 只要你将嗰啲牛冻啊，牛 A 啊，加啲盐啊，加啲盐啊，炒热，包喺个脚度，可以。 哇！咦，咁即系好似嗰啲铁打外敷喎。 系啊，嗱，你都唔 识做啲嘢， 因为你呢个唔使食啊嘛。你呢个唔使食。 但我炒落个镬嗰度，我用个镬嚟炒啊。 黄耀祖，黄耀祖，拣一个，拣一个。 我拣土蛇。 哦，系 土蛇，使唔使食咧？咁呢个 有呢、這个诶，睇、先啊，霍乱土蛇，就用呢个牛冻啊， 系， 知唔知要几多份量啊？半升啊！ 咩叫半升啊？ 半公升啦，半列咯，系啦，再加水两升啊，再加水两升， 两支肥仔水咁大咯，有， 然后再将佢煮开三次。最后将佢攞半升嚟饮啊！嗱，你又拣得衰啦，你要拣饮。 呢啲系咪真系以毒攻毒嘅？因为你肚饿啊嘛，你用啲牛冻，仲要啊充气咗佢， 仲泻死你。 哇！ 即系屙到爆炸个人， 屙到爆炸噶！如果你拣头先阿子嗰啲好好地啊，跪只脚度冇问题啊，咪先。 我见佢后来嗰啲咧都系外敷，因为譬如生疮啊嗰啲咧，佢应该系外敷唔使食噶嘛。 但 你知唔知最劲系医咩？ 我想问咧，头先咧喺呢个。吐射霍乱之后咧，有一个咧，即系补腰、补肾、补男人嗰个系 任肾腰痛啊！ 做咩啫？我要补咩？你而家 阿子，你有需要任肾腰痛？ 我帮你哋问嘅啫，你哋唔敢问啦。 隔咗廿年噶咯， 应该话咧，我帮我朋友问啊，嗰啲咧就真帮自己，快啲解答佢系啊系啊。 讲埋俾你听，将嗰啲牛冻啊烧成粉末先。再每次 系咯，会烧窿噶。我想 你将佢变成粉末咯，跟住每次服一茶匙，一日食三次，咁你就可以唔痛噶啦。 喂，咁呢个可能好啲，你起码搞到粉啦。不过问题 你好想试咁，桂花田， 我真系想帮下啲女士。 你好 Sam 虚喎，你讲嘢嗱，熊仔你见唔到，佢唔知点解讲嗰嘢讲到佢眯埋咗只眼，冇眼睇喎，佢自己度。 咁咪呢啲属于高兴眼咯，系咪呢啲叫做？ 有啊，去过。唔讲啦，唔讲啦，去到呢啲咁嘅时候， 唔好讲啦，唔好讲啦，喂，你去到印度啦，你话 系啊？嗱，记住啊，呢啲方法咧都只系印度嘅偏方嚟嘅啫，当然唔鼓励，同埋我哋都觉得真系冇效噶。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天生有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现谁及我英勇。才是自成功，沿途越有希望，才越有望。谁及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假使很低，不怕去到了谷底。是只蚂蚁，奋勇攀石亦壮丽。万花出于污泥，世界极细，但我深深不见底。好的东西定能留低，我心最美，我还未毁。我放得低，拿着更觉矜贵。笑对乱世，难道我会失礼？自来运到天下无敌，天生有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有种种有用，无论长地远硬，长与短途同样向前冲。难挨便有冲动，趁机表演，谁及我英勇？未必要做强者，称霸最强是我不怕痛。时来运到天下无敌，即使最终得个梦，无论成败最后能够开怀。 才是至成功，沿途越有希望再越有望，谁敢我相信幸福要问自己，不必强求运气会赠送。 郑中基有种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而家呢个时势咧，即系真系咧，如果你想咳，想打个乞嗤咧。都真系要谂下方法，唔好俾人哋发觉你有呢啲咁嘅事情出 现。我琴日搭车翻屋企嗰阵时咧，劲尴尬。 系 我谂系逐一逐亲咁样吞口水，逐一逐亲嘅，就喺个巴士度嘅时候咧就咳咯，咳到停唔到啊！嗱，我已经长期带住支，我长期带住支暖水喺身嘅咧，就 系 以备呢啲情况咧冇咁尴尬啊嘛。 明白。 啊，得翻个两啖，已经好激气噶啦。 好邪，好邪啊！ 仲要咧，嗰架我搭嗰架巴士咧系会经过伊丽莎白医院嘅，所以嗰啲人咧就硬系会觉得，你系咪要去医院复诊噶？定乜嘢？个个望住我，我争少少，我就真要讲落车。因为即尴尬到个地步落车，亦都想讲我真系俗亲嘅咋，但我觉得你点样讲咧？ 你冇得解释嘅， 系啦，人都你讲咩都系错噶啦，咁样 冇得解释嘅。 哇，真系系尴尬癌啊，真系去到个地步。 真系尴尬癌啊，因为咧即系因为话说咧喺呢个美国， 系 咁啊有一班人咧就坐内陆机咁啊，即系喺原定喺呢个科罗拉多州咧就飞去新泽西州嗰边嘅内陆机咁样，但系期间咧喺个机里面咧有人咧。因为鼻敏感，系啦，鼻敏感发作咧，突然间咧就喺度咳啊、咳啊，即系流鼻水咁样。跟住俾隔篱嗰啲咧喺度秒住，喂，你咪有事啊？你冇，你有事你就咩啦？跟住咧扰攘啊，即系大家闹交啊。 我反而听到呢单新闻有啲开心啊，因为成日话咧美国嗰边啊，嗰啲朋友咧嗰个意识比较低啊嘛，佢哋反而会觉得喂系咪有事噶？反而我开心咗会。 但系问题系搞到系咩事咧？搞到咧因为嗰三个人嘅问题咧，班机。突然间要急降喺其他州份嗰度， 要拗得咧太激烈啦，系 啊，因为好担心，喂，你会惹乘机人噶喎，咁样，诶，小心小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一名女空中服务员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正在沙田威尔斯医院留医。据了解，患者任职国泰航空公司，最近曾经去过欧洲。消息话，曾经到过埃及旅游的多名团友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包括领队。据了解，其中一名初步确诊的女子现正在大布拿打素医院留医，她是昨日其中一名参加埃及旅行团后确诊男子的妻子。另外，大团的领队以及另外两名团友亦都因为出现病征送往联合医院，初步测试亦都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新增五宗确诊个案，其中三宗涉及一个由香港去埃及的旅行团。北角福慧佛堂发表声明，对佛堂发生新型肺炎群组感染深感后悔和难过，见到一个又一个佛堂弟子和屋企人染病，造成社会不安和传媒高度关注，和政府人员传媒配合不当，表达最真诚的歉意。佛堂在报章刊登声明说，早在农历新年之后，眼见很多佛堂暂时关闭，曾经商量是否暂停共修， 大眾弟子，社會觸覺不夠靈敏，出現不同意見，最後作罷。現在回想，實在懊悔不已。聲明又說，但願所有患者康復，全球疫情盡快消除，社會重回正軌。涉及福慧佛堂的確診個案共18人，包括曾經到訪的信眾和緊密接觸者。有報道說，接獲來自多間中學的消息，指教育局未能夠準時將派發給中學文憑試考生的口罩分發給各間中學，並且要求部分學校先動用口罩儲備，將來才將口罩發回學校，被質疑口罩走數。教育局回覆查詢的時候說，派發給文憑試考生的500,000個口罩已經在3月3日送交考評局，方便學校在3月5日領取考生准考證當日到考評局在荃灣和新蒲崗的兩個中心提取。學校亦都可以在3月5日至12日期間提取口罩，強調不存在所謂走數。對於派發給文憑試考生的口罩被指質料太薄，教育局說派發給應試考生的口罩全部由政府物流服務處供應，教育局和考評局至今都沒有收到學校對這批口罩的投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天氣稍涼，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展望聽日有幾陣雨，星期五有霧，週末期間天色逐漸好轉。依家嘅氣温19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5,414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50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82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蚊，冇升跌；阿里巴巴199.1，跌2毫；中国平安84.45，跌5毫。建设银行6.44，升3仙；友邦保险72.7，升8.5；汇丰控股49.05，升1.5；中国海洋石油8.72，跌3.3；美团点评98蚊，跌7.5；小米集团12.02，系跌4仙；中国移动58.05，系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04.72，瑞士法郎0.936，澳元0.651，加元1.37，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6.956，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33。日经平均指数报19,543点，跌323点。港金现价报15,35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8.49美元，卖出1,65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学园街。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红桃道去翻敬业街，近住开元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考明街。咁喺新界啦，火炭路去翻富豪花园，近住大涌桥路咧，因为有修路工程啦，咁而家一带车多。在元朗的平汇街就有路陷，平汇街介乎妈环路和元朗安宁路之间全线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就是元朗的平汇街介乎妈环路和元朗安宁路之间全线封闭。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和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如虎口，行人要尽量利用灯号过路线，行人隧道和天桥横过马路，还要遵照交通灯号和时刻保持警觉。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艾力啊！一场疫症除了带给我们焦虑、惶恐之外，还有人与人之间互相帮助的人情味。得人因果千年记，若果你最近收到朋友的帮助、支援，请将这份窝心的感动好好记低，将来再帮助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今天想送给你一首歌，是李克勤的《好人一个》。 你若然明天风生水起，仍然记得我，十倍报答别人去，对我有意义更多。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选举管理委员会就立法会选举活动提出了建议指引，并正在咨询公众，欢迎在4月7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以在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你估下我呢一份系咩工啊？嗱，我老细啊叫我要保持距离，行得越远越好。 啊，你份工可以周围飞啊，咁正！ 我老细仲叫我要彻底放弃。 我都想做你份工啊，系咩嚟噶？ 就系帮重型车辆换胎啦。 咁点解要保持距离啊？ 如果唔系会撞到人咯。 咁点解要彻底放弃啊？ 惊爆炸啊嘛！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 重型机械车辆要换胎，记得做足安全，咪摊快。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新聞翻嚟，風騷快活人啊！十九度氣温，相對濕度74%。直播室有黃耀祖，有桂花田，仲有 Home Office 嘅曾志豪啊！我哋星期三我們的， 我哋一齊去日本啊！ 我哋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 容易在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受或起生與死，也是。 Show 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遗忘，香港，香港，你永远。 今日嘅我们的咧，我哋就讲去日本旅行啊，吓，即系。呢、這個其實你應唔可以當係回憶嚟嘅，不過喺呢一刻真係去唔到啊嘛，係咪先？ 咁啊，俾大家去即係思鄉下啦，係咪？ 係，大家又咁身痕咯，係咪？我哋冇得我哋冇得去啫，而家。但係咧，如果我哋要講翻嘅話咧，由以前你去日本同而家去日本咧，咁多個唔同嘅故事、唔同嘅階段，其實改變真係好大嘅，豪姐，你話係咪啊？係。 我唔知道大家第一次去日本系几时咧？我去嘅时候咧，应该就阿爸阿妈咧就帮我哋报旅行团一起去嘅。咁咧，完全我即系你知咧，摊大手板，瞓咗就去噶啦嘛。所以我都唔知道又要申请签证啦，嗰啲即系其他嘢。咁即系头先我哋睇翻资料，佢2004年先至咧叫做放宽咧免签证咧。即系其实当年我应该咧已经系吸咗个嗰啲飞仔噶啦，我谂喺个 passport 度系啊。咁但系我唔系自由行啊嘛，冇经验啊嘛。咁我问翻咧有啲朋友咧，同埋嗰阵时有新闻咧，即刻做翻就话。 而家時光倒流啦，無端端因為疫情關係咧，就冇咗免簽證呢件事啦。咁究竟當年啊，零四年之前咧，大家點去日本嘅咧？咁我就見到有啲人佢講法咧，就話去日本咧，可能就玩五日，但係佢排隊辦證件咧，就辦咗三日咁樣。 係。 系啦，咁啊，因为 我真系冇印象呢一个画面啊。 其实冇与你有印象嘅，你连出戏都记唔到。 嗱，我自己都冇呢个画面嘅， 唔好意思， 因为咧，我第一次去咧系九七年去嘅，我冇记错，我九七年，但系嗰阵时跟旅行团啊嘛，旅行团系会帮你做埋噶嘛。但系当我哋攞呢个问题咧摆咗上网之后咧。其实得到的资料都挺有趣的啦，譬如阿 Sylvia 就跟我们这样说的，他当年是84年去日本，他说要带，首先你要申请这个签证的话，要带公司信，再放低本护照，跟住咧，再俾埋呢個簽證費，等多兩個禮拜先至可以攞到去日本嘅簽證㗎。 哇！咁耐啦。 咁即係話你要搞到個簽證先可以報旅行團咯，因為如果你唔係嘅，你報旅行團冇意思㗎。 但有陣時旅行團可能係佢幫你代辦咁，我嗰陣時就係咯，因為我自己冇一個記憶係我要去做簽證。 咁、 以前咧，邊鬼度有自由行㗎？其實呢個都係好大分別啦。 我第一次去日本都係跟團嘅，係啦。咁 都 係 跟團。 系啊，跟住之后先慢慢兴起咧，即系话自由行去嘅啫嘛。咁可能去到自由行嗰时候已经免签证咯，所以都系。 唔系，总之一定去到零四年，零四年先免签证嘅。我谂无论你八十年代你都可以自由行嘅，即系话就话唔兴啫，你都可以自己去嘅。 都有，但系 你 就你咁做嘅。 系啦，但系你就点都要搞签证咯。咁所以其实咧，啲听众即系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当年嗰个苦况咧。嗱，我记得新闻报道咧，佢就话除咗头先嗰个听众好劲啦，佢有啲就话要有银行户口证明咯，因为佢就话咧要有三个月咧呢一个所谓嘅户口嘅存款记录， 入息证明。 系啦，因为其实你都明嘅，佢全部就系惊你咧，你会唔会冇人冇物咧？你香港其实根本就一支公咧，系穷到当当声，你谂住走去日本就唔翻嚟嘅。 系啊， 咁佢成日都系用呢啲谂法噶嘛，咁所以咧，佢就会用呢啲叫做签证咧，就俾好多规限你咯。不过公司信我真系谂唔到，即系嗰阵时究竟点解要用呢个咧？ 你嘅收入证明其实我都觉得几大个问号噶啦。即系而家你谂下，逢亲我哋唔好话就系话香港啦，任何一个国家同国家、城市同城市之间啊，要做旅行嘅话，其实好简单噶啫嘛。真系喂，我而家想去啊，买张飞机票，哦飞咯咁样噶嘛，系咪？ 但 以前就真系唔系咯。 但系如果要签证嗰啲国家，譬如美国啦，你唔系揸住嗰啲叫做免签证嗰啲护照嘅时候，你特区护照要签证，佢都系要你入息证明噶，要你有公司信噶。行方便 要 啊，系公司信，即系证明咧，你呢个同事你系喺度入职咗好耐啦，即系几多年啦吓，可能 工作稳定嘅，简单嚟讲， 你系咩岗位嘅，同埋你的人工，仲有啲写埋人工系几多嘅，咁即系话哦，咦，哦，咁即系话呢个人咧系其实呢间公司做啦，入息稳定啦，所以你嚟到咧应该唔会有唔走嘅机会嘅咁样咯， 系 啊。同埋咧，嗱，你話如果想當年嘅日本旅遊形式咧，嗱，即係各位聽眾可以喺個 Facebook 度留言啦。我咧頭先就揾到個資料咧，好正嘅。佢就話咧，咁不過就好耐之前啦。佢話喺呢個六七十年代咧，究竟嗰陣時由日本嘅旅遊咧係會去幾多日嘅？嗱，我哋而家成日都話咧，點解日本係我哋首選即係旅遊地方咧？因為你三四日都去得啊嘛。 係。 咁所以你揀 飛機班次又多，而家係咪一日咁多班飛機？你去到日本唔同嘅地方都有飛機可以去得到。 係啦。即系可能话你去五至七日啦，已经觉得哇都算长噶啦，都四十三日搞掂。但我揾到个资料咧，就系、是、当年啊， 系 几 时当年咧吓？ 1965年啊， 1965年 已经有旅行团就报日本噶啦。咁但系咧，你知唔知成个行程去几耐咧？14日啊！ 哇！ 你系咪搭飞机嘅？对唔住，我真系 搭飞机嘅，搭飞机嘅都系搭飞机嘅。佢仲会长讲到明咧，就话咧采用豪华喷射客机，又话要点样搭咧。但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就系、是，首先你去日本去14日，唔系唔得。你而家坐游轮就会去14日咯。咁但系如果你话你正常你去咧，你唔会去咁多地方。 唔系喎，而家去日本好多人都会去14日噶，佢哋去深度游嗰啲咧，可能由北边啊，慢慢玩翻去南边啊，咁样都有噶。 但系你旅行团好少有个14天 团 噶嘛？ 系啊， 团好少嘅。 好想可以睇得翻佢哋嗰阵时嗰个宣传广告啊，即系佢哋写紧啲咩字嘅咧？系即系要用咩飞机豪华客机载你去啊？ 即系去边度位置啊？譬如由东京开始出发，跟住再进入咧， 系 啦。 佢系点讲噶？佢话。 佢咧嗱嗰陣時原來咁得意嘅，即係講緊六七十年代咧，佢係點樣嘅咧？去東京同埋翻香港咧，係採用唔同交通工具㗎。 哦，喂，你先講翻個團費幾多錢先啦、啊？ 嗱 ，OK， 嗱，先講團費啦。不過呢個就誇啲嘅，即係1965年咧，阿志啱啱出嚟蒲嘅年代咧，係咪？就每人咧就係2995蚊。係 啊，但係講緊65年咯。 我唔識啊，因為嗱，即係 概念咧， 佢有 比較嘅。佢話當年咧，阿祖住緊個頭啊，嗰啲港島旺區咧，佢話一個北角啊港島嘅上車盤咧幾錢咧？ 15000蚊 啫。 咁你谂下，佢个团费都要3000啊， 仲要你唔系自己一个人去噶嘛？如果你两公婆去嘅话，即系你买咗半层楼未计洗费、啊。 佢讲紧就话咧，佢夸张到吓咁讲啊！资料显示就话咧，佢一个人嘅团费系足以够俾当年嘅首期。佢话如果五个人一起去，就可以 买 一层楼 啊！ 好夸张呢个，我觉得嗱，价钱系一回事，咁咧，但系譬如当年啲行程系点咧，我唔知道我哋有冇啲网友呢种印象咧，佢话六五年嘅时候咧，所谓往返交通唔同咧，去东京咧就坐飞机嘅，就话哇采用咩 IATA 豪华喷射客机啦咁样，咁咧但系翻香港系点翻咧？ 系啫，坐船啊。 坐船翻， 我都知要14日啦。坐船都可能占咗3日咁先翻到嚟。 系， 我 都觉得系啊，好搞笑。同埋咧，你知唔知原来嗰阵时游日本咧，佢会顺便去埋一个地方玩嘅。 去埋顺便去埋一个地方玩，澳门啊？ 唔系，当佢搭船翻嚟嘅时候咧。佢会顺便去 台 湾噶， 系啊，经过啊搭船， 好搞笑噶。佢嗰度写咧就话，我哋去就搭飞机去东京，翻、香港咧就话咧会搭豪华游轮头等船位，仲会顺道咧就去台湾名胜，经北投温泉度玩一玩添咁样。即系原来嗰阵时啲日本旅行团系咁样玩法噶， 怪得知要14日啦。 仲要咧，佢好得意到咧，即系因为佢剪翻嗰、那个即系以之前嗰啲广告咧，佢仲要话咧每逢从双月出发一班， 系啊， 即系好稀罕， 咁你谂下，你有几多人愿意投资咁多钱先、 啊、 可以买楼噶咯？ 系啊，买得楼噶。同埋，我觉得有一个景点咧，大家真系唔知仲有冇印象咧？喂， 嗱、啊，听紧嘅边个景点啊？ 系啊系啊，你有冇嗱？而家我哋去日本咧，我哋好多景点你都听过晒啊嘛，咩东京啊，咩奈良 啊， 大阪 系啊， 日光有冇听过？ 系 喺、日光啊？ 系咪而家已经改咗名咧？我怀疑 唔系嗱，首先你而家你睇日本啲单张咧，即系大家你即刻谂一谂，你无论参加旅行团定自由行咧，你有冇见过佢会用日光作为一个旅游嘅即系招来嘅景点？ 咪住先，我想问日光嘅意思系咪即系睇日出嘅意思啊？ 嗱你系啦，你都会有误解啦。总之佢就 系 日本嘅 日光， 一个日光又白个光，系啦，佢就劈喺度嘅。咁呢个系景点嚟嘅喎。 哦，景点 系啊，嗱，因为咧佢嘅行程咧，佢由东京开始啦，咁跟住到日光啦，跟住先到箱根啊，跟住有个叫热海名古屋、鸟语、伊势、京都、奈良、大阪同埋神户嘅。 哇，佢都好忙喎、啊，嗰14日又要搭船到去台湾，好似好抵喎。而家咁听，我觉得好似 好抵啊。 咁日光系咩嘢咧吓？ 原来日光咧嗱，真系我谂而家咧。成个旅游趋势唔同咗咧，唔系话冇人去，但系你唔会作为一个主要主打咯。原来日光咧，佢就话喺日本关东北部嘅，佢话咧系一个有山啦、有湖啦、有瀑布啦、有好多神社嘅一个地方咯。咁所以其实佢都系一个观光城市嚟嘅。咁但系你谂下而家。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咧，点解要想当年呢？即系原来当年游日本咧，其中一个主打咧，特别系会写一个单张度咧，就去日光嘅。 系 而家就真系全部都系东京啊、大阪啊、名古屋 啊、 本州啊、北海道啊，即系你好少会玩呢个地方啊！即系唔同噶，原来成个玩法真系变咗。 几十年前同几十年后又真系可以好大分别嘅。 即系我睇到啲资料，系啊，我睇到资料咧，即系以前同而家真系相差好远。但譬如以前咧，就最多我讲嘅叫以前咧，已经唔系阿豪仔。讲紧嗰啲60年代啦，去到80、90年代咧，即系香港就越嚟越普及啦，就更加多香港嘅朋友去到日本度旅行。但系咧就是、跟旅行团多嘅，我谂咧应该都就系去到00年后，尤其是啊，头先豪仔讲咧，即系04年啊，系咪呢个免签证推行咗之后咧，自由行先至更加多。但我睇翻啲资料咧，原来唔同阶段咧，大家去到日本咧，好追住啊，好想做嗰样嘢咧，都有分别嘅。 即系咩意思啊？即系咩啊？ 譬如 即系去个景点唔同。 嗱，去嘅景点唔同，譬如我自己嗰阵时。97年系第一次去啊嘛，嗰阵时十几岁，第一次去旅行，第一次去日本，嗰阵时对于我 嚟讲最热门，我一定要去嘅地方，而家已经唔系最热门噶啦，就系、是、深斋桥。 哦， 因为嗰阵时咧就系咧诶嗰个年代嘅时候咧最红啦，最有型啦，最 in 最新系啦。嗰阵时可能真系讲最耶嘅，真系阿天讲得啱啊，真系。即系嗰阵时咧，我哋就一定要喺呢个深斋桥就为之咧，就系最劲嘅。譬如咧之后下一次去嘅时候咧，我同个朋友去，佢有个目标，佢咧就追住要影涉谷嘅朋友，因为你知道咧，有一个阶段涉谷嘅朋友咧，佢哋可能系由安室奈美惠啊，佢哋都有化过呢啲妆啊，即系个肤色系要比较黑嘅，眼妆系特别咧就会系系啦，嗰啲眼睫毛咧劈晒出去啊，个头发可能有五种颜色啊，嗰啲咧佢就真系追住佢哋呢啲日本嘅潮流去影嘅，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其实唔同阶段咧。大家去到日本嗰個想得到嘅嘢都真係 真係嗱，我 你知唔知我哋有個同事仲係好中意頭先你講嗰啲咩啊 咩啊 嗰個黑妹碌嗰只 哦係咩？點解嘅？ 邊個啊？開名啦，等咩啫？ 我阿敬文仲好中意， 哎呀， 得啦，系佢唔好讲啦，系啊， 好嚟，我觉得几好啊，我觉得。 我你话 喺楼上听紧嘅， 我你话真咧，真系咧，唔同嘅人咧去选择又唔同，因为我第一次去跟团去嘅时候咧。就係同埋有個姨甥女，嗰時得幾歲，咁所以咧係一家大細咧陪呢個小公主咧就去旅行咧。全几日啊，全部都玩主题公园咯。 系 玩， 除咗你而家去旅行，你都系中意去主题公园噶。你扮咩啫？扮咩扮啊？跟阿姨甥女攞嚟做借口啫。 即系总之嗰个团咧，就系全部去玩乐园咯。咁其实又系又系咁样，又即系带出咗一个团出嚟咯。 系啊， 系 啊， 系 啊。另外都系咧，即系睇紧咧，即系唔同嘅年代。譬如以前咧，大家去日本咧，即刻会谂一样嘢，就系哇，对住条数先，几时唱钱底？ 系啊， 呢个咧都 系 一个 咁样。 系啊，呢个都系一个经。力嚟嘅，即系而家大家咧就冇再都有嘅，但系冇咁紧张啊，点样去对钱啊，各样嘢咁样， 即系嗰个篇幅都啊，即系波幅都好大啊， 系 系 啊，嗱，我想话网上面咧，我哋有啲听众咧，譬如话 Cyrus 咧，佢话喂，你哋唔识日光，唔代表而家少人玩嘅咁样，唔系，我哋明啊。我哋讲紧咧，即 系 佢有冇变成系你报团嘅时候咧，佢会作为重点推介啊！即系我哋当然知道有人会去呢个地方玩啦，但系好明显就系以前咧，佢就会列喺个旅游热点度嘅，即系讲紧团嘅单张。而家就少人列啲嘅，所以阿 Cyrus 就唔好误会。咁啊 ，Andy 咧就几好笑，佢就话佢第一次去日本咧系1984年，咁嗰阵时咧究竟嗰个兑换率系几多？头先讲抢钱啊嘛，佢话咧兑日元咧就系30几。 好， 即 而家我哋系一对七， 一对六啊，一对七啊，以前咪有九算啊，咁样个三十几，咁即系一对三十啊，咁夸张系嘛？ 系咯，咁 即系同而家个兑换率啊，而家系平咗四倍咯。如果咁 系啊，咁佢话咧，当年嘅旅行团签证咧就由旅行社搞掂啦，全程七日，点知第六日咧就喺东京遇到地震，睡梦之中咧。佢以為係老婆咧，擁佢張床啊！咁佢話咧， 老婆擁你張牀， 係啦。佢話房間內嘅洗手間都啲，因為膠纖維咧就喺地震嘅時候咧就吱吱聲、吱吱聲咁樣。咁呢個就係呢個 Andy 第一次去日本啦。咁就另一個咧就係 April 咧，佢話佢第一次去日本咧都係要簽證嘅，但係咧嗰陣時佢做咩咧？佢啱啱俾人炒咗魷魚，諗住日本散心。咁然後咧就去入境處度搞簽證啦。咁佢户口有30,000蚊嘅，入境處啲人就問我去邊度，佢話我去玩咯。對方不滿啦，佢話咧點知有 玩啊咁啊？ 係啦，可能佢話去玩做咩啊咁樣， 即 係 做咩嚟玩？真係好奇怪啊！ 係啦，跟住佢就話咧，佢先至批完簽證咧，佢真係先至可以報團去玩嘅，即係原來真係有個次序嘅咁樣。 OK， 嗱，我記得咧，即係有朋友咧就會話，其實如果你講以前去日本旅行同而家去日本旅行，你就係講買手信啊，你會買啲咩都好唔同啦。以前嘅手信咧， 白痴戀人。 系啦，唔系应该再早过阿白痴恋人之前，一定系梗买草饼啦， 系 咪先？你唔买草饼，你点样代表住你去过日本啊？系咪先？ 今天都系草饼都系大卖，因为佢即系个包装咧实在太美丽。 但我估而家已经多咗好多啦。你而家你嗱， 而家唔买手信咧，香港大把 梗系唔系啦，有啲嘢唔同噶。 早都话唔买手信嘅， 我唔买手信。但如果我话我买翻嚟，我买俾你哋，阿田，我问你啦，我买草饼俾你开心啲，定我买嗰边嗰啲感冒药俾你开心啲啊？ 感冒药 咁咪系咯嗱，呢个就系。以前同而家咧就係日本旅行好大嘅分別。有一個階段咧，大家去日本一定係諗 shopping， 因為唔係淨係講，譬如我試過咩都買過翻嚟咧。 我試過買木劇啊。佢哋咧咪會即係嗰啲日本衫嗰 多噶嘛，會 和服和服。 我覺得好有型啊，唔知點解嗱。當然人哋其實有特別嘅儀式啊。我連佢哋男仔女仔咧有即係嗰個鞋底係唔一樣嘅。我當然唔識啦，我都係照買。跟住翻到嚟香港著出街咧，就買咁同人哋講：我喺日本翻嚟啫嘛，買咗部劇啊。 你會著出街㗎嗰陣時咁巴閉啊？你 幾巴閉啊？哇！ 好架勢喎，你嗰陣時 到只腳趾啊，都真係甩皮啊！我話俾你知， 唔夠高，所以咪著高啲咯，係。 高啲噶嘛？ 唔知啊，唔知啊，唔知啊！但系唔同阶段都有，譬如咧，你之后你会慢慢见到咧，有一个时期，其实而家都仲兴嘅。以前就冇嘅，就系、是、着和服影相啦，过到去。 而家都有啊， 系啊，而家都有噶， 而家好兴啊，而家都兴噶。 以前冇噶嘛，但系慢慢就多咗呢 件事。 你真系冇， 你真系冇啦。你商博啊，你去商博啊，商博啱你啊。 同埋咧，慢慢咧，可能大家咧会喺日本咧比较集中去嘅地方咧，可能系同东京啦、大阪啦有关噶啦。跟住慢慢，譬如北海道啦、冲绳啦，其他唔同嘅地方咧都发展咗出嚟嘅。 喂，你知唔知北海道咧？而家我哋可以有直航机噶嘛？ 系、哎、有有有啊！ 但系之前系冇嘅，原来 要转机添啊？系嘛？ 之前唔系啊，之前咧有个网民咧，阿 Lee May Lee 咧，佢就话佢未有直航机去北海道咧，佢就选择喺东京搭火车北上，佢就搭 JR 咁样。 系 佢话咧。佢好記得咧，又冇網上查時間表呢回事，佢就要咧自己去客服中心咧查字典咁厚嘅時刻表，由東京搭去盛江，盛江去到青森，青森再去到札幌。即系我谂，如果嗰阵时你去北海道咧，哇，真系同你去丝绸之路咧，千里遥遥，真系冇分别啊！ 哇，听到都真系，即系，但系我觉得 当年去日本啊，好难噶。而家突然间发觉咧， 又贵啊！嗰阵时出去日本，哇，日本啊好贵噶，即刻讲呢几个字噶嘛。 机票又贵，团费又贵，咁真系富贵团嚟噶。 消费又贵咁样啊，系咪啊？但系咧，我觉得佢其中一个点解可以成为咧，即系我哋香港人嘅家乡，因为你会话四季都啱去。又可以睇紅葉啦，又可以睇櫻花啦，滑雪冬天又可以係咪？ 秋落即係秋天，春夏秋冬都 OK 啦。大自然嘅景色又多，你又去睇富士山又可以。我諗我去日本即係其中一幕，我永遠都會記得嘅。四點鐘起身，希望就可以睇到嗰個富士山 嗰個 山頂嗰個位置嗰度，又真係俾你睇到。你要睇叢林嘅，可能你會去南山啦，跟住你即係總之要浸温泉又可以，而去城市。度購物買嘢亦都可以，我諗呢個真係令到係咪講起大家都想喐一喐佢去咧咁啊？ 你咪引大家先，我冇得去住啊！係 咯，唔係有得去， 諗下都好啊，開心啊！ 十四日啫，你喺度十四日啫嘛，係咪？咁所以真係係引係吸引， 仲要再申請簽證㗎，係 啊，要申請個簽證先得㗎。 同埋而家咧，即係多咗好多咧唔同嘅嗰啲地區咧發展咗出嚟啊！ 係 有冇聽去四國啊？係咪啊？ 有嗰啲都唔係好新㗎啦，都係啊， 系都系，即系冲绳啊、石垣岛嗰啲都系，即系佢哋叫做啦，喺以前嘅年代系冇呢个团噶嘛，叫做系咪？ 但我谂咧，就算系你几中意日本都好啦，我哋都要对佢一个好大嘅祝福啊！就因为咧今日咧就有最新嘅消息啦，就系东京嘅奥委会嗰边都有朋友接受咗访问啦，即系都会谂啊，之前就坚持就话东京奥运，我哋都好期待噶嘛，大家都系咪？今年夏天就会出现啦，都有讲到会唔会有？機會可能要延遲一年或者兩年去做，如果疫情會繼續惡化下去的話，咁佢哋投資咗咁多錢，呢、這個又我哋香港人的家鄉，我哋當然希望可以俾最多的祝福佢哋啦。 係 ，OK， 咁啊，希望即係。大家忍一忍啦，系咯，忍一忍啦。 系啊， 如果喺嗰边嘅朋友咧，记住大家都要小心小心疫情啊！ 我哋好快又会再嚟探你同洗紧我哋啲烟噶啦。 上证综合指数报300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82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2蚊，跌1蚊；阿里巴�巴199蚊，跌3毫；中国平安84.3，跌6.5；建设银行6.43，升2仙；友邦保险72.5，升6.5；汇丰控股49蚊，升1毫；中国海洋石油8.69，系跌3.6。美团点评97.4，跌1.35；小米集团12蚊，跌4仙；中国移动58.05，系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36，瑞士法郎8.303，澳元5.062，加元5.673，新西兰元4.885，欧元8.8047。每百日元兑港元7.41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529。 日经平均指数报19592点，跌274点。港金现价报1535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8.66美元，卖出165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火炭路去富豪花园方向，近住大涌桥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啦，一带咧就车多。上水宝石湖路去文锦道啦，近住彩园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粉锦公路近住宝健路对出。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文锦道方向咧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国泰城、马鞍山路欣安邨西贡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长沙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学界超声道主持 张子欣、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于乐，今年15岁，我现在在北穗南书院读中三。我在2019年的国际冰联青少年巡回赛香港站 U15 团体项目中拿到冠军，同埋在香港甲组排名赛都拿到单打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10点到1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Fan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19度气温，相对湿度71%。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吓，电话号码18723888。12点半之后，我哋有猜猜我是谁。咁啊，咩题目唔讲住，不过你可以打电话嚟登记住先。我哋12点半就可以同你一齐玩游戏吓。 我哋今日咧有涉曲系嘅朋友咧，帮我哋听电话噶。系啊，系啊 ，Hello， 涉曲系嘅朋友， 可以同佢讲声系系。哎哟， 但系咧一定要问一问阿桂花田先。琴日睇到嗰个新闻嘅时候咧，嗱，你系同你嘅屋企人有几直接嘅关系嘅？讲紧咧就系、是。DSE 考生你个仔仔咧，仔仔添啊，死我讲咗叠字，自己想打自己，真系。 想讲诺诺系咪？ 系啦，诺诺咧，佢就今年考 DSE 啦。之前咧都有讲过嘅咧，就系喂有口罩派嘅，考生有口罩嘅。我睇到之前嗰个新闻咧，就系话咧，但系有人攞到翻嚟咧，嗰种透光嘅程度咧，去到咧都真系哇，喺。惊惊地咁样噶喎！ 嗱，我系嘅，阿仔已经攞咗佢准考证啦。因为准考证系本身喺学校即系， 因为上个礼拜就攞咗咁样啦嘛，系咪？ 啱，唔系我都唔系上个礼拜，啱啱琴星期一就 系 啊，咁啊，即系学校安排唔同嘅同学啦，咁样跟住就攞咗翻嚟嘅。咁跟住咧就见到佢，咦，我话咦咁正啊，有口罩派啊，咁样。咁跟住佢就系有学校俾嘅。咁跟住咧我就望到咁。我见到即係全民中嘅 CSI 嘅。 係。 係啦。咁亦都有另外。 CSI 就唔使驚啦咁樣。 全民中係啦係啦。咁见到佢啦。咁跟住就见到有额外有几个呢係唔同颜色嘅。 係。 咁我就 認真，因為成日都話唔好咁樣立亂掂啲口罩啊嘛。咁因為你打開佢就可以，即係好容易佢自己本身污染到，咁你唔知噶嘛。咁、所以我就冇打開過噶。不過就見到咧，見到啫嚇，即係我目測之後，我真係冇打開出嚟嘅。咁其實都好似冇講做想象中薄得咁緊要咯。 豪姐，你有冇睇到個新聞啊？你？ 喂， 系 啊，你终于接我出嚟啦！ 系啊，系啊，我俾咗几次 都唔理我啊！ 系啊，系啊，系系啊，佢唔想听到你把声， 喺度搭嘴，冇人理我。 犀利啊！犀利啊！犀利！犀利！ 憋埋气，憋埋 气。系啊，因为咧，有人咧就话咧，即系有部分学生收到，即系今年嘅应届考生咧就话口罩形容薄如丝袜。你睇系唔系阿田？ 我 因为你第一手资料真系好想知道啊！ 系啊系啊，嗱，先生，我哋大家都知咧，因为我哋电台都有嘅，即系都供应俾啲同事嘅，不过我哋都系有限量地先攞得啦。咁就另外嗰嗱，咁即系话我哋有我 摆明假口罩啦，我哋睇到条片，佢真系薄到咧，系嗰啲四川名菜啊，灯影牛肉啊，佢系可以喺嗰个灯光之下咧，直接望到对面嗰个样噶，好好噶，其实佢系俾咗部名菜你啊，真系。 另外嗰几个我真系冇打开嚟。因为我真的担心、哎、如果受感染，即我不是受感染，即是说 整污糟了 我又不想，所以就没拎到咯。 那个的 我今晚我刚刚放工回来我就目测一下先， 因为呢就记者呢就将呢、考生和考生的家人呢、收到的三款不同的口罩呢就交了给交给机框啦，是不是检查一下这样呢、都算是口罩的专家啦，他就这样形容的，他就说喂假口罩来的、哦，中間嗰層咧就冇織布嘅，面底嗰層嘅唔織布咧係一樣嘅、哦。簡單嚟講，佢話你打個黑黐，個口罩已經可以有機會穿嘅咯、哦。 穿啊！哇，勁喎、 哦！係啊，佢話打黑黐就可以穿咯、哦。咁都有講到嘅就係三款口罩之中咧，其實都有唔同嘅 quality 啊，個個質素有少少唔同嘅、有啲係好啲嘅，有啲就冇咁好咁樣咯。就所以咧，即係大家都睇到呢個報道嘅時候。是不是即刻有啲驚咧？作為媽媽嘅阿田， 喂，驚啊！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咧，啊，係真係好冇保障，因為咧，佢哋一入去市場裏面咧，講緊都唔少人噶嘛。雖然佢哋話已經係安排咧嘅 多咗課室啦， 座位嘅隔 距離 咧就會隔遠啲嘅。咁但係你一個唔該，其實咧都影響到嗰個考生，因為嗰啲質素差嘅係會撩到你個鼻好痕噶。 O、okay, K， 你係會， 但你又唔可以唔戴喎，因為你唔戴嘅話，你就犯。犯咗呢个考试嘅规矩， 佢唔可以用自己个口罩咩？ 可以嘅，可以嘅，当然，但未必系每一个人即系都有咁多嘅准备啊嘛， 即系唔系个个可以有充足嘅口罩噶嘛？咁所以如果要用佢哋嗰啲咧，我觉得吓，即系大家家长要可以试攞一个出嚟俾细蚊仔用啊先，因为咧，当你到口嘅时候，佢不停个鼻咧系好影响个鼻敏，影响到个鼻敏感咧，其实系影响考试、我认真地去讲噶。 嗱，但系今日咧就有另外一宗罪啊，都可以咁样讲啊，就又走咗出嚟嘅。咁今次咧就系话，咁究竟嗰啲口罩咧由教育局提供啊，抑或由学校垫住先？真係頭先我哋新聞都有報道到啦，係咪？因為咧就有報道講到咧，就有啊好多間中學嘅消息，即唔止一間中學啦，就話教育局咧就未能夠準時啊，將派發俾呢個考 DSE 嘅考生嘅口罩咧，分派去到各間嘅中學嘅，仲要求部分嘅學校，喂，可唔可以幫幫手啊？攞你哋嘅儲備攞出嚟用住先，嗱之後有借有還上燈之人啦，將來咧先至將個口罩咧回發翻俾個學校度，被質疑咧就係走數咁樣嘅。不過咧教育局咧就有咧就走出嚟。回应嘅，佢就话唔系嗱，派发俾咧考 DSE 嗰50万个口罩，三月三号送咗俾考评局噶咯、方便咧学生咧三月五号咧攞啊呢个准考证嘅啫。阿典都话、你个仔都攞咗啦，系咪？ 逐逐攞噶啦， 就可以咧喺两个唔同嘅中心，就荃湾同埋新蒲岗嗰度咧就提取，强调冇所谓嘅走数响度嘅咁样。 唔、系，我就关心咧考试成绩啫，我就系想问一下咧，如果我哋到时啲考生咧真系戴咗呢一啲灯影牛肉口罩。可唔可以加分嘅咧？ 點解啊？ 起碼加 勇 氣 啊，係咪勇敢？ 同埋加愛國分啦，因為佢大部分而家佢寫咧，一係就俄羅斯，一係就北京朝陽區生產。佢用咗呢啲，可唔可以？你唔使加持嘅啦，加持就唔要啦，加分得唔得咧？ 啊，佢哋好似嗰啲咧酒精搓手液咧，都係 made in China 咁樣。 係咁，更加要加多啲分啦，一路搓一路用。特別係咧，佢而家 oral 咧，係咪都照考噶嘛？佢嗰啲口試咧， 係啊， 係啦，即係嗱，有理由相信咧。如果你用得太薄嗰個口罩嘅話咧，佢為咗減少中招嘅機會，可能咩都話 继续 系啊，你继续啊。 哦，吓亲我，我以为你又惊， 你来唔止都对 格。会唔会可以一路用嗰啲口罩？你都惊嘛？可能咧，你唔敢发言咧，全部都话Totally agree with you。Totally agree with you。所以用得呢啲口罩应该加分，加多啲分俾佢。 唔系啊，因为咧我认真嘅，因为有时就系特会买，即系买咗一啲口罩嘅时候咧，你真系会撩到嗰个鼻敏感个发作咧，系好影响到嘅。所以咧，嗰啲家长咧，竟然有埋测试咧，其实冇得赖嘅。不过又好明显证实到咧。啊，譬如我分派，即系我仔分派到嗰啲，就唔系佢哋嗰啲咯。 可能即系唔， 即系间间学校又 始终咧，你讲紧50万个货源咧，佢都会嚟住同一个途径噶啦。咁可能咧，每一个嗰个标准可能有少少唔同，制造嘅地方又有少少唔同，咁加埋呢啲少少就几大嘅唔同噶啦。 一个就北京，一个就东京咯，最好就咁嘅分别。 系啊，哇，同埋咧， 系咯，差唔多啫，系咪先？ 尊贵用户啊，就住山顶同埋住公屋嘅分别啊， 同埋都要即系今年嗰啲考生咧，我认真。你哋都要早一啲咧，即系而家攞准考证啦。准考证即系话俾听，你入到去市场里面啊，即系话俾呢个人证明系你啦，呢张嘢入去考试啦。因为佢哋 同埋攞准考证嘅时候咧，你先至知道咧，你嗰个市场啊系边一度嘅。 啱啦，我意思话点解要早啲去测试下，即系去实地去睇下你嗰间学校要考个市场系边度咧？因为今年咧。由於那個叫做距離多咗，咁咧，所以咧入場率咧，即係叫入場率，即係學生要坐嘅地方咧， 買咩得 到？投注額又點啊？點係啊？一起步嗰陣時，六合彩幾時開得翻咧？咁 因為我發現咧，就係話咧，應該咧本身咧自己學生咧就去個考區嗰度咧，係自己住緊個區。即系报嗰时候你要咩考区啊？咁样就 系 个市场啊，咁就系去翻你自己住嗰度。 因为我嗰阵时候考就唔系， 就喺 我有跨区噶，个个都有少少跨区，但每一年嗰个考生嘅人数唔一样，唔可以作准嘅。 系啊系啊， 问翻你今年 系啦，咁咧就系通常都拣翻自己个区，因为近啊嘛，系咪先？因为个近咧，你就唔会即系喺个交通上面有咩延误啊嘛。 嗯、 但系今年咧就嗰、那个情况就比较我谂系比较多咧，系唔系自己区啦。譬如你自己本身揀咗自己個區，係可能中西區，咁可能咧就喂唔好意思啊，你可能要去到灣仔銅鑼灣嗰邊考啦，因為佢哋話用多咗個學校啊、 嗯， 用多咗個市場，咁所以因為要嗰、個距離多啫，所以咧學校容納嘅考生人數少咗嘅，所以咧佢哋咧係要多揾多啲學校咧，所以有機會咧你係跨咗區，咁、 嗯、 所以就跨區嘅時候咧，你真係要睇翻你自己屋企去到嗰區嗰、那個嘅路線啊係點樣咯，如果唔係有啲論盡嘅。 特别你跨区，如果仲要搭的士嘅话，你会唔会嗰一程车，你又用咗个口罩，你又多咗个担心呢？ 啊，又系呢、啊這个呢阵子咧，其实都系有啲有少少忧虑，因为咧有啲地方唔系咁方便有铁路啦，咁你搭巴士， 你搭巴士你都要惊佢班次又疏咗咯。 啱啊，搭巴士又系唔准时，即系唔系准时，即系话佢巴士疏咗。 所以我唔俾你哋咁讲啊，我都提醒咗噶啦，因为如果唔系我惊咧，如果我系个考生听到我哋咁讲，佢真系会好惊噶。你谂下，其实已经话咧有好多唔同，可能就社会之前嘅运动啦，疫情嘅关系啦，而今年嘅考生咧。已经特别多忧虑， 所以系就唔系我认真地，因为我作为家长，我真系会睇到，喂，好多间都唔系自己区嘅。 喂，但系又唔嗱，我觉得嗱要小心，但系又唔好要担心，又未到要担心。你谂下，就算你头先讲中西区、湾仔区，都系计得到嘅时间啦。你咪早啲落楼咯，系咪？咁咪解决咯，系咪？ 系要啊，要作多啲嘅准备咯。 我觉得咧，即系大家系啦，都系嗰句啊，要多啲准备，但系唔好太担心。如果唔系咧，考生嘅就算咧做足咁好嘅准备啊，都唔可以啊发。挥到淋漓尽致啦！ 如果真系收到薄口罩嘅，我建议大家真系尽力咧，都帮考生揾个好嘅口罩俾佢考试下。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难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市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见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往后再发亮，你跌痛那天。 纵路上受了伤，装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再场。静待是暖汤，落败后互望未歇风，因为爱懂得去寄望。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争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争路上受了伤，支持你，保护你，一路奉陪，就是没退避。哪怕这世界结了伤，默默地为日后设想，多无常都遇上，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跌痛，哪个会紧张？在竞争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转身一刻，爱会在场。 曾志豪，俾你听歌啊！ 你有冇听得到人哋条线噶？ 有啊！ 一阵间又话唔听人哋条线，等佢冇得讲嘢啊！ 你个 friend 啊喂， 佢唔喺度咯，俾你听歌啊！ 完成只歌你先踢我条线，我听鬼到你播咩歌啫？我净系听到你话踢歌啊咁样。 踢歌，你个 friend 啊谢霆 锋。咁我个 friend 一定系善良啦，喂，跌咗落地下噶喂， 好睇啊！我即系呢啲 啊嘛，见到两个仔食嘢， 食到啊？ 地下啲啊，你食啊？哎呀， 冇所谓啦， 你平时都系咁噶。你咩嗰啲咩辉？系啊，出边我阿经文都喺度，喺出边嗰度行过都话系啊系啊系啊咁样啊。 你都系咁。 Five Second Rules 啊嘛，你唔系呢个嘅谂法嘅代表嚟嘅咩？ 你话你个仔做咩啫？ 佢靠阿爸啫嘛，你怨就怨自己啦。 唔系我咪体质啊嘛，我医学奇观嚟啊嘛，可以。 唔系啊，你嘅医学奇观就系你咁样食地下啲嘢都唔死啊嘛。 我本来谂住咧，同你嚟个摇佢课程咧，我话嗱，你唔食饭，不如叫桂花田姨姨咧去劝你食饭啦咁样。 我即刻食啊！听到呢句 说话， 即刻食， 好啊，好大就食先咁样真系。OK 好啊好啊，嗱喺呢个疫情咧咁严重嘅时候咧，有边一样嘢系可以咧，真系直接你去啦，我就唔担心你染病啦。 系啊，我谂你要入房啦，唔系个仔一齐做节目，你应该会系啊系啊。 食嘢， 你可唔可以？你可唔可以？ 我叫桂花田姨姨嚟吓你，如果唔系， 哇，食嘢，惊我惊食喎呢个系， 你有冇搞到我阿巫婆咁啊？ 你同桂花田姨姨打招呼啊 ？Hello，Hello， 你好啊。 你边个啊？ 你冇讲自己嘅名啊！我周小 B 系咪？ 系啊，佢听到你把声，佢即刻怕草。 系啊， 你个威力好大啊！真系。OK， 点啊？疫情之下点啊？ 疫情之下。有啲嘢一定要做噶嘛，系咪先？但系咧就揾咗佢出嚟咧，你去啦，你帮手啦，我哋就我唔使担心你会染病噶啦。咁 我完全唔明你个问题系问啲乜嘢？ 嗱，譬如要嘟呢个红外线，即系要 去啦。哦 ，OK， 即系体温要 check 住你个温度咁样体温。 又或者真系咧要去探到你个喉咙里面咧攞啲一啲嘅液体，系啦，咁去化验嘅。 哦，有咩人系可以好安全嘅？我知就系懒人。 当佢唔尽心尽力去做检测嘅时候，佢就唔会感染嗰啲病啦。 咩啊？咁豪仔你好安全喎、 啊，我冇话危险噶，我不嬲都冇话危险噶，系啊，我讲 home office 几安全。 我意思系话揾啲乜嘢嘢去揾佢去做咧，你就包保，你唔使担心啊，你去做啦，你我 其他人 系。其实有 其他人咯， 其实系有个人 已经唔做就得噶啦，你叫其他人去做嗰咪好安全咯。 你可唔可以再谂得再尽啲？ 我已经贡献咗两个答案噶咯， 唔系， 我已经知道你真实答案嘅情况底下，我贡献咗两个答案噶咯。 我觉得咧，其实因为你知道佢真实答案，你有睇到嗰单新闻，你先至知道阿桂花田问紧啲乜嘢。因为其实我真系唔明佢系咁啊，我好尝试想答。我真答唔到啊，咁样啊， 就系机械人啦、 啊。问一次咯， 机械人，精彩精彩，好好一天都光晒啦。即系有啲嘢咧， 太阳出来了，机 械人帮手做，咁我哋就勉强咗一啲嘅接触，咁啊，继续安全啦， 系 咪？ 你去做啊，你去做啦，系咪？ 又惊佢感染噶嘛？ 佢系零感染噶嘛？完全系，但又帮到手，真系好犀利啊！即系话佢而家喺 佢会中病毒噶。 系咯，佢可能会遗留咗一啲 中 飞沫嗰啲咁样 新型病毒咧， 黑客入侵啊！再做 咩 啊？ 会唔会惊啊？咁样咧，咁佢而家帮我哋做啲咩咧？谂 真系啊，都几好啊！因为咧，即系你知机械人嘅，即系随住呢个即系科技嘅发展，的确其实好多时都会用啊。喺呢个呢阵子咧，攞到机械人出嚟咧，系真系帮到手嘅。咁咧喺呢个广州咧，佢哋咧就话咧推出咧呢个叫做5G 机械人啊。帮嗰啲叫做企业，比如佢哋可能即系唔系全市都唔翻工成噶嘛，咁佢哋咧有啲公司咧就揾咗啲机械人出嚟咧，就帮佢咧嘟探测体温啦，跟住咧如果佢做佢，你知啲机械人都有啲叫做scan 啊，即系话望到啲人系会点噶嘛，如果 有啲镜，即系有啲镜，有啲镜， 系啦系啦，扫描系啊，唔系有啲 听到佢有啲镜， 我听咗佢有啲镜，机械人有啲镜，系俾个定睛查佢啊嘛， 咁咧佢话如果发现咧即系出入嘅同事啊、员工啊，咁佢就话如果佢冇戴口罩嘅话咧，啊佢又会咧就机械人咧就会自己讲啦，而家即系希望。 你冇戴口罩，你冇戴口罩。 用一个温馨提示咧，就提佢哋咧，或即系要去戴口罩啦。 咁冇用噶，佢本身都唔戴。个机械人提完佢真系会戴咩？机械人又唔会拉佢嘅。 你好过你兜口兜面啲同事话、你可唔可以戴翻口罩？咁可能好难噶嘛，叫做。 哇！你个人突然之间变得咁善良嘅。 唔系即系咁。 听咗霆锋首歌之后，个人善良咗话天。 系啊，跟住咧，即系会希望啲个叫做机械人咧，就可以佢亦都有个射程咧，就会。惊下啲边啲远远啲啊！咦，你红灯喎、啊，即系佢话其实个功能咧又喺度，去帮到好多手咯。 咁佢点样做噶？ 帮到好多 点样做？就真系就帮你探热咁样嘅。 系啊，佢话佢啊，即系佢可以用呢个红外线5米以内咧，快速测试佢究竟有冇叫做发烧啦，有冇热啦，即系个头有冇轻啦。 咁佢识唔识得帮你接酒精搓手液啊？ 咁佢又冇喎，但系佢又 我呢个就有啦。 咩啊？你个机械人有啊？ 我嗰个真系有喎，你嗰个系边度发明噶？ 唔系我呢个系广 州 啦。咁跟住 我呢度系高雄嘅。 哦， 你去广州仲会做啲咩？你嗰个你讲嚟听，我带你100万。 哦，佢如果咧见咧发现咧你哋冇戴口罩，佢就会温馨提示，呼吁咧你哋咧就好好戴翻口罩，注意个人卫生啊！唔好即系会讲一啲温馨提示，又唔好去多人嘅地方，咁就同你讲。 即系得个样啦，佢 注意安全，请你注意安全。 咁 佢 悭翻啲人力物力啊嘛，同埋少。 企喺呢一个位置嗰个朋友，其实要接触好多人，佢哋可能一间工厂嘅话，好几千人咁噶嘛。 系啊， 高雄嗰边又点啊，豪仔？ 我呢个高雄， 高雄嗰边系点啊？ 高雄嗰 边喺 我家度，我即系只高雄啊。 系，之前我哋报道一下 台北啦，就系啦。我高雄嗰度系点样嘅咧？佢嗰度咧就喺间小学里边咧。佢个目的就话，嗱啲僆仔咧可能掂行掂过嘅，就唔记得咗做一啲防疫嘅工作嘅噃。咁我哋咧可唔可以吸引到佢主动走埋嚟啊？即系咧，佢本来行下路，嘿，小明你看，哇，我要过去洗手啊！咁样佢就话咧有个方法咧系可以吸引到啲僆仔咧走过去嘅，就系、是、用呢一个 LEGO 机械人。 哇，系啊， 佢系成嚿嘢咧， 用 LEGO 砌噶。 系啦，佢用成嚿嘢都系 LEGO 砌嘅，砌完之后咧，佢就即系嵌咗落个机嗰啲机械零件度啦。咁你离远望到佢咧，首先你唔系觉得佢系一个手精搓手液，你系觉得佢系一个咧好靓嘅 LEGO 机械人。咁然后咧，大家就会走埋去啦，因为咧，当你走埋去嘅时候咧，佢就有一个感应器，你咧就一 scan 到佢咧，佢就会咧本来就企直嘅个机械人，你一摆只手埋去咧，其实就好简单啫嘛个原理。咁你一喐咧。 佢嗰機人咧就會突然間向前傾斜咧，好似鞠躬咁樣咧， 就 壓住 咗。 就 搞掂咗啦。嗱，所以我會話喺呢一個回合嚟講，兩個機械人，我覺得高雄有一分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一名女空中服务员初步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正在沙田威尔斯医院留医。据了解，患者任职国泰航空公司，最近曾经去过欧洲。消息話，曾經到過埃及旅遊的多名團友初步確診感染新型肺炎，包括領隊。據了解，其中一名初步確診的女子現正在大布拿打掃醫院留醫，她是昨日其中一名參加埃及旅行團後確診男子的妻子。另外，大團的領隊以及另外兩名團友亦都因為出現病徵送往聯合醫院，初步測試亦都對新型冠狀病毒呈陽性反應。衛生防護中心昨日公布新增五宗確診個案，其中三宗涉及一個由香港去埃及的旅行團。康文署今日起重開部分康樂及文化設施，包括體育館的羽毛球場、乒乓球室等。有市民形容自己餓波多時，歡迎當局的做法，亦都會注意個人衛生。另外，香港中央圖書館和六間主要圖書館亦都將會在下午一點起局部開放，當局會派籌給市民以先到先得的方式進入圖書館。有線新聞記者日前在將軍澳採訪期間，懷疑被防暴警員用盾牌推跌受傷。記者協會主席楊建興說，看過相關的片段，明顯見到記者當時有戴頭盔和著記者背心，質疑警員仍然從後撞到記者是否完全不能夠避免。警員推倒記者之後，亦都完全沒有上前關心。對於特首林鄭月娥說事發的時候電光火石，希望市民諒解和包容。楊建興說有關講法對記者不公道，他認為今次事件是警員有意識地推開阻住他的人，如果政府管理層知道有問題但是不嘗試叫停，和縱容沒有分別。楊建興又說警方對記者繼續採取敵視態度，查證件、手袋，甚至是向鏡頭噴胡椒噴霧，是完全講不通。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多雲，有一兩陣雨，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聽日有幾陣雨，星期五潮濕有霧，週末期間天色逐漸好轉。依家嘅氣温19度，相對濕度7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402点，升9点，总成交金额543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06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82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4跌6毫，阿里巴巴198.9跌4毫，中国平安84.45跌5毫，建设银行6.43升两仙，友邦保险72.6升7.5毫，汇丰控股49.05升1.5毫，中国海洋石油8.68跌3.7毫，美团点评97.25跌1.5毫，小米集团12.00跌4仙，中国移动58.1跌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69，日元104.7，瑞士法郎0.936，澳元0.651，加元1.37，新西兰元0.629，人民币6.953，英镑对美元1.292，欧元对美元1.134。日经平均指数报19,643点，跌223点。港金现价报15,350蚊，跌60蚊。

我女啊，佢 DSE 啊， 系咪？好啊，你个女 今年考 DSE 啊？ 系啊，嚟紧 DSE。 哦，咁你咁紧张啊？ 陈太个女啊？ 系啊，系啊。 哦，你系 你系咪姓陈噶？ 系啊系啊， 好嘢， 熟噶我哋都。 喂，备战成点啊？倾两句先啦。 哎呀，我都唔知啊。 点系咪即系我哋睇到啲报道话，今年嘅 DSE 考生因为之前太多 uncertainty 啦，搞到你哋咧好紧张，系咪特别紧张啊？ 都系噶。 都系啊，但系 咁你有冇收到嗰个薄啲嘅口罩啊？ 唔系好薄噶。 啊、你收嗰个合理的是不是你的口罩 罩不是武汉的不是武 汉。好啦唞到气啊你的口罩如果这样的话都。 是啊 都 OK, 都 OK。 是啊咁嚟到喎你要揀我哋呢三个人其中一个嘅有桂花田有黄耀祖有曾志豪你揀边个嘅问题 桂花田但你可不可以讲多一次个题目我先 miss 咗。 考试。 跟你好有关系啊可能会见到的东西啊接触到的东西啊去到的地方啊这样啦、啊。 好好啦这件事呢三个字。系啦，三个字哦，因为咧你知道噶啦，考嘅 方哦， 咁咧考咧考试咧唔系个个都需要考个不过唔系都要个个呢个系主科嚟嘅，好冇 啊？ 咁、 okay. 啊个个都需要去用到嘅，除非你话诶、哎、我一向都唔使噶啦，我巴闭嘅。不过咧基本上大部分啊，我相信话九成九嘅人咧都要用呢样嘢嘅。 哦 ，OK，、啊、主科嚟嘅， 主科，主科嚟嘅，要用嘅。啊，好叻啊，真系！ 好嘢，其实 100% 要用噶，系咪？因为有啲嘅程式啊，各样嘢喺个嗰部指定嘅计数机入边度噶嘛。 总有啲好叻嘅，我背晒所有 formula 噶嘛，系咪先？ 啲计数机啊， 背晒所有 formula， 咁快啦！ 系啊，喂，人哋真系考生嚟噶，今年唔系，我哋根本就系想俾多啲鼓励你，送礼物俾你，等你考个好嘅 DSE 啊嘛。你系咪怨条问题太易啊？ 又唔好，系你太聪明啫，陈小姐系咪先？ 系啊系啊。 不如你即系俾个机会你啦，咁难得播到电话啦。点我唱？即系家家有打打气啊！ 同 我 仔啊， 即系我而家可以点一只歌？ 嚟啊！唔 系点唱咧？ 我尽量播。 我想点水形物语。 水形物语点解咧？ 佢唔系我几中意呢个歌手咯，佢第一次出呢只歌，所以同埋佢呢只歌好鼓励到我。 OK 好啊，其实我谂我哋三个系我哋三个都唔知道水形物语系边一个唱，同埋边一个歌手唱。 水形物语系 Mila 嘅刘颖婷唱。 OK， 第一首嘅派头歌系咪佢嘅？ 系啊系啊，第一首 歌。喂，系啊，好 hit 噶，连我女儿都问啊，阿妈你冇播呢个歌啊？咁样。 O、oh, K、okay, 好 啊。你啱啱先讲呢个桂花田。 真 系。系啊，好啦，嗱，咁我哋都祝你啦，有个开心顺利嘅 DSE 考试啦，好嘛？ 多谢。 Thank you， 多同我哋多谢埋陈太啊吓，拜拜。 拜拜。 好，即刻嚟第二个嘅听众咯，猜猜我是谁 ？Hello， 你好。 Shelly。 Hello。Hello，Shelly 你好。喂，对上一次考试系几时啊？ 哇！三 十 年前啊， 三十年前啫嘛，系咪先？ 好啊， 啊 我讲系会考吓。 O K， 唔系 啱嘅，啱嘅，啱嘅，冇问题嘅。 系啊， 你紧唔紧张啊？而家三十年后嘅心情？ 唔紧张。 系啊，过咗啦已经。 因为我戥嗰啲考生都几惨啊，今年啲考生可能会比较辛苦啲咯。 但唔怕啦，我哋向好嗰边谂啊嘛。应该我哋一日比一日进步，一日比一日好，佢哋唔使太担心噶啦。好 嘅。 问题咧， 你拣边个？你拣阿祖定拣猴仔？ 猴仔。 拣猴仔。O K， 好嗱。你嗰个年代啊，你嗰个年代系咪都用呢个呢？嗱，我唔敢包啊吓。而家咧就啲考生咧，当佢考嘅时候咧，佢就要自己带去嘅，就要自己带去。 心机 headphone 系咪？好嘢！咁究竟 headphone 定系心机啊？咁个答案系。 我哋好似我哋好似唔使戴喎，当年 系啊，二合一嘅，因为你佢唔会净系俾你戴个心机噶嘛，即系佢冇得好似你 都唔使戴喎，冇印象。 系啊，我谂以前嗰个年代就冇嘅，咁但系因为呢十几廿年都已经多埋有啲神灵考试啊嗰啲咧，咁所以其实就会有咯。 唔好讲我冇。 有一定有嗰阵时你都有嘅咁样， 不过净系英文嘅 listening 啫，中文就冇嘅。 系啊，所以佢就话要有呢、這、一个移动收音机咯。咁当然啦，就呢个直情系咧应考嗰个 checklist 里边咧，大家一定要有噶啦。咁如果你需要考嗰样嘅话，系咪？ 好啊，恭喜晒你啊 ，Shelly 答翻问题啊、 okay. ，Thank you， 纪念品你会寄翻俾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Shelly。 好啦，跟住你有冇一个小学题噶？因为我有小朋友 去考试， 我哋其实全部都好易啊！你冇发觉 系 好容易啊！ 我觉得我嗰个有啲心添，当我谂下第二个先。 晴林啊，系叫晴林。 晴林你好 ，Hello，Hello 你好，你几多岁啊？晴林， 我11岁半。 我11岁半，其实 好成熟喎把声。 对于考试嚟讲，你都算系身经百战噶啦，系咪？ 嗯 嗯，系 啊，你睇下几有信心系咪？咁早哥哥咧冇啦，阿早就得噶啦，你都系十一岁，我哋都差唔多年龄啦，系咪？好，我俾个问题你咯，好诶，呢一个咧考试嘅时诶、或者咁讲，你永远喺班房又好啦，或者你去到大型啲嘅市场都好啦，礼堂咁样啦吓，都一定会见到佢嘅。佢平时都喺度噶啦，不过你平时咧冇咁留意佢嘅，考试嘅时候咧就会特别留意佢嘅。 一个字 系嘅， 计时器。 咩话咩话？ 计时器又好近，但 又不 过又 唔系个准 确，系啦，系啦，系啦，一个字嘅啫，佢得。 哦哦哦， 嗱，计时器咩话？ 中 冇错，嗱、哎、我哋平时真系会少啲望佢噶嘛，除非你真系好想快啲落堂啦，系咪？嗱，我望住几时时间到啊咁，但系到考试咧，尤其是老师讲到最后三分钟、最后五分钟，你会即刻个头咧即刻昂高咗望一望个钟咁样噶吓，恭喜晒你啊，晴林， 恭喜 晒，系啊，嗱，我知道你今年咧唔使考，系咪有啲情咩试？ 小五成乜试都要考噶，可能会褪迟少少，但系都要考噶， 系咪啊？ 情分试第三次取消咗咯。 哦，取消咗啊！哎哟，唔好咯咁。 影唔影响到你噶？唔影 响。你系六年班定系五年班啊？而家 六年班。 哦，六年班就取消咗。哦、okay, okay, OK， 好啊，好啊，好啦，今日继续努力啦，希望你快啲有得翻学啊！ 加油啦，希望你去拍得好好啦。好 ，OK， 拜拜， 拜拜， 拜拜。 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今日我哋猜猜我是谁嘅题目系讲 考试。考试 昼夜四面壁房里共窗，微照的光圈，八号风雾灯披雨不飘，游丝一打百丈远，在世道里走，被世道磨蚀，条长雨油灯再点。在窄巷渗光，望透极尽处，城内照亮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抱拥大志，以伸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神一早给好些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永远。闹住了电筒，车里茶烟。观众再倦，八度高温火光里烹煮，白眉转眼被浪费掉，看渗着有光，望透极尽处，无事再恨了。挨得苦苦的嘴脸，渴求变天，如周遭漆黑一片。手不见作起点，这次我气傲得英勇，连看也是甜。无非急于高攀去证明宏愿，神一早给好些你我生命线。日光普天照，心播着你梦的交响，从日光找到。 梁超峰加陈士山啊，一首日光吓，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猜猜我是谁。 好啊，即刻咧就接下一个嘅电话啦。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系我啊。 你系曾志豪，咁我哋仲有位听众系边个咧？你 系 考生，你考咩科噶？你 你好啊，大家好。 阿贤你好 ，Hello，Hello。 你好啊，豪仔阿祖，贵 party 你哋好。 你好，早晨，早晨，早晨。咁你对上考试系几时啊？可以考车牌噶喎，其实系。 头先阿接电话个靓女都话问过我嘅，咁如果系公开考试都成十几年前噶啦，即系 A level 嗰年代。 边听得出啊？似十几日前啫嘛，系咪？ 但是如果普通即是夜校報讀那些考試都幾年前都試過的。 Okay， 那 哦 ,ok 的。 是啊，我同你應該是差不多期考公開試那些咯，那就是十幾年前。 嗯，應該是啦。 是啦，大家都年輕有為啊，真的。好，你要揀到阿田、阿祖和豪仔，你揀哪個的問題？ 我揀豪仔啊，唔該。 好。 好啦，嗱，我這個呢就每年的公開試呢佢都會成為新聞嘅主角嚟嘅，即係幾乎每年都會做主角嘅。咁咧，其實佢就理論上咧，佢唔應該俾人哋咧見得到佢嘅。但係又每年都有好多考生咧，好中意將佢咧俾人睇到一次嘅。咁每一次佢一公開俾人睇到個樣咧，就出事噶啦，就會有人俾人罰噶啦。 OK， 人嚟噶。 系咯， 唔系人嚟嘅， 系 佢系 一 个一 样嘢， 唔系人嚟嘅，系一样物件嚟嘅。每年咧都有嗱，应该我哋嗰年代咧就唔兴发生呢啲事嘅，因为我哋嗰年代咧就未有，我俾个 tips 你，未有手提电话， 嗯、 因为我哋嗰阵时未兴用手提电话咧，咁就冇事嘅。但系咧，自从有咗手提电话之后咧，你会发觉每年公开试咧都总系咧会有新闻就话，又有人影低咗佢啦噃，其实佢系唔俾人影得噶噃。 咩话？阿贤 试卷？ 试卷？ 又唔系试卷，即系通常啲人咧就 准考证系咪？ 冇错，特别系嗰个准考证连埋个巴曲咧，你有冇发现咧？呢几年好多人咧中意入到去，可能好想打卡啊。冇噶，我哋冇，我哋都冇手提电话，有得影相呢支歌唱咧。但而家你冇发觉多咗啲考生咧，可能佢太过想纪念低呢个历史一刻咧，佢就成日影低个准考证。 如果我系而家呢个年代，我都会嘅。 但唔得噶， 打个卡先， 我要话俾人听， 唔好咁做，唔好咁做。 系啊，唔可以噶，系啊。 喂，而家我先嗱咧，我哋咁喺度讲翻，即系想当年，我先谂起咧，可能我第一次用手提电话咧，就系备考嗰阵时啊，即系阿妈惊咧，你去紧市场有啲乜嘢要联络嘅话咧。我就将佢嗰部电话俾咗我，跟住咧就你有啲咩嘅话，但你要记住熄机或者之类嗰啲咧，啊可能呢个真系我都唔知合唔合。 一个年代噶，我都记得我会考当年系有已经有电话嘅，不过系冇得影相，因为个电话我仲记得 打出打入 嘅 啫嘛。 系放榜就拎住个电话，即系叫你啊，你快啲拎，即系要开住诶边度有位就即刻即 系飞 过去。 這 個 我 是印象深的，但是影相就沒有了。 OK OK， 所以現在大家千萬不要，因為原來還有很多人很喜歡影低的准考證放在 IG 什麼地方，那他一早已經說明了，如果你被人家發現了的話會被扣分的，所以真的甚至乎那個科目成績會被人降 grade 的，所以千萬咪制的各位。 OK， 多謝阿賢的電話， 保重身體健康，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好開心啊，聽到我們一些很簡單的祝福已經很開心了。 OK， 接著下來呢有阿柏朗。 Hello 柏朗你好。 Hi 柏朗。 Hello。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是啊，你几多岁啊柏朗？ 是啊。 你几多岁啊？ 七岁。 七岁。 我叫柏手啊。 我叫柏掌。你继续啊。 我想问下柏朗呢吓亲佢啊，系啊，我谂起，我想讲，我就谂起拍台，我觉得我呢个唔好喺小朋友面前讲啦，系咪先？ 你要拍档啊嘛， 系啊，拍波都得噶，系嘛？ 喂，而家唔使翻学，系咪好开心啊？柏朗， 系啊， 系啊，系咪想一世都唔翻学啊？ 傻猪嚟嘅系咪？ 一世即系几耐啊？ 又扇你唔到喎。 好啦，柏朗啊，系啊，一把线一线都系啦。阿柏朗啊，有桂花田姐姐咧，同埋咧祖哥哥，你拣边个啊？ 桂花田姐姐， 好乖仔啊，真系嗱，见你嚟揾我嘅，所以我比较好简单嘅呢样嘢咧，以前嘅年代咧系唔使嘅，不过咧今年咧系要噶啦，系要带入市场嘅 口罩， 好叻。 嘅真系，好叻啊，柏朗，真系系咪爸爸帮手定自己谂噶？柏朗， 咁耐都唔答，梗系爸爸帮手啦。 系咪爸爸帮手？ 好犀利喎，真系。 系咯，我都未讲第三。 有咩咧？ 我都未讲第三个 tips， 佢已经讲系口罩系嘅，因为以前边需要戴口罩啫，系咪？俾都唔俾你戴啦。但系而家今年咧，个个入市场咧都要戴口罩，系啊，记住咧，戴口罩入市场咧，保障自己，保障人哋吓。 好啊，恭喜晒柏朗 ，thank you， 拜拜， 拜 拜。 好，听到一个电话啦，好唔好啊 ？Hello， 你好， 小平， 小平、 你好， 你好，小平啊，咁你要答阿祖嘅问题咯 ，OK？ 好，好， 你对上一次考试系点？你好开心，我哋都好开心，饮杯咁啊，大家都开心系嘛？ 讲啦， 系啊，系啊。 嗱，我嗰个咧，我嗰个年代，我考会考嗰个年代系非常之出名同需要嘅，我已经唔知道咧，而家嘅考生咧仲有冇佢？考紧试嗰阵时咧，唔系用佢唔到嘅。但是在考试之前呢，这个两个字的物品呢，对于我考试之前我就日日揸住佢，哇，如获至宝一样的啦，这样。好。两个字的。 而家就如获至宝啊。 是啊，是即是那时候我考试之前就日日揸住佢，如获至宝的。但考试那时候你就没得拿出来用的。 哦，几多个字啊？三个字。 两个字。 是不是笔和纸啊？ 不是纸和笔，考试要用纸笔的。哦，在个准备紧的过程里面的。 大家都会成日拿来背的嘛。 会的，会的。 是啦，我知啦。不是。 又不是。 嗰两个字其实唔系官方名嚟噶嘛。 咩话？ 嗰两个字算官方名。 你八十岁冇问题，我俾多啲贴士你咯。系啦，我唔怕咁，我哋一定，你放心，我哋一定俾到你答噶。 你放心。 系啦， 嚟， 系啦，嗱，两个字，第二个字咧就系我哋话咩书啊？我哋要 系咯， 咩嘢书咧？我哋可以睇书，或者我哋考试之前一定要咩书啊？ 数学书系嘛？ 数学书就唔系啦，我哋要读书啊，好唔好啊？嗱，嗰个两个字嘅咩读咧？你估下，将好有 本 系啦，将嗰啲精华咧就抽取晒成为一本书，咁我哋简称佢就叫做咩读啊？ 读得好精神嘅，系啦，越精神嘅，叫咩读？ 精华变成一本书， 就叫做咩读咧？ 系啦。 唔知 好，我俾你揀，有三个，一个就系唔读，一个就系精读，你觉得系边一个啊？ 精读， 精读啱啦，小平， 因 为 我成七年噶啦， 哦，冇、okay， 问题啊， 恭喜晒，恭喜你啊 ，thank you 晒，纪念纪念品俾你啊，呢个咧都系我哋其中一个回忆啊，系咪先？因为咧就有一段时间，即系有好多嘅精读， 哇， 即刻背啊背啊背啊背啊咁。希望我哋今年嘅 DSE 嘅考生咧，即将咧就要考试啦，但系咧唔会吓亲你哋啊吓，开开心心，好好享受呢个考试嘅过程啊。 海中心，沉重到缺氧时，无从翻身，仍故意抱憾，往深渊中心，沉淀到碰见神，却不靠近，让世界变暗。 系啊，呢排咧好多嘅同学仔啊，都话哎呀呀，有冇播呢只歌啊？水形物语有啊， 系啊， 希望咧头先只歌咧，为大家所有嘅同学仔都打打气，加加油啦 吓。系啊，這個、呢个咧都系头先我哋第一位嘅听众啦，佢仲系今年要考 DSE 嘅。 系啊， 嗱，你要咩歌俾埋你？咁啊，冇藉口，考冇成绩咯，系咪啊？ 好，我哋 呢个再见， 拜拜。